點鐘開始同大家見面嘅話咧，咁啊，似乎咧要嚟一個嘅啊小別啦。啊，點解咁講啊？咁樣啊，原來咧我哋喺下個星期一開始啊，晨光第一線嘅時段咧都會因為香港電台啦有啲節目上嘅調動，咁我哋都會有所少少嘅調整嘅。咁當然呢個調整咧，絕對咧係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嘅防疫措施啊做得更加好噶。咁啊，同一時間當然希望咧聽眾啊諒解。咁我哋晨光第一線咧會喺下個星期一嘅節目時段開始啦，咁啊將會調整到去到咧就係朝早嘅八點鐘，去到咧就係早上嘅十點鐘，即係會由四個小時咧咁啊縮減啊，去到咧就係兩小時嘅。啊，咁你話咁如果六點鐘唔開始嘅，咁啊六點鐘嘅時間咧會係做啲乜嘢咧咁樣？咁啊，六點鐘去到六點半嘅時間咧，都會咧就係有聯播嘅節目啦。咁啊，見得到咧我哋嘅頻道啊，香港電台第二台咧，亦都會同咧就係中文台一齊咧就係同步聯播嘅。咁啊，六點鐘去到六點半咧，聽眾亦都會收聽到咧就係清晨爽利。六點半至到八點鐘嘅時間咧，咁啊，亦都咧會有晨早新聞天地嘅。咁啊，清晨爽利嘅時間咧，會有錢佩卿啦，或者錢佩佩喺度。咁啊，晨光第一線咧，會喺八點鐘嘅時間啊。咁啊，鐘哥啦、崔傑彤啦、阿歐啦、林偉咧，同埋我白元浩咧，亦都會喺八點鐘嘅時間啊，至到十點鐘呢兩小時咧，做一個縮短版、精華版啊。但係咧，我內容咧，絕對咧會係相當之精彩嘅兩小時晨光第一線嘅。咁啊，希望咧聽眾亦都咧喺下個星期嘅時候咧，繼續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啊，支持住我哋，因為同心抗疫啦，咁啊，所以咧有少少嘅变动，希望咧大家能够咧就系明白嘅。咁当然，我哋梗系会继续努力啦。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而家出边系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啊，空气方面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啊，出边咧天文台话多云啊，早晚咧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不过头先5点几嘅时间翻嚟啦，都发觉出边咧个天咧都感觉上咧。都我自己覺得係幾乾爽噶嚇。早晨啊，各位聽眾，星期五嘅早上，唔知道需唔需要咧，就係早啲起身咧嚇。 晨光每日一格。 而家在家工作，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啊，可能會方便咗。為咗抗疫，可以咧就係帶嚟更加多嘅彈性。不过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我哋系缺少咗好多，就系人同人之间嘅互动。呢个互动唔系靠网上面嘅互动，呢个互动系我哋真正见到一个人，唔系打电话，见到佢可以摸到佢，可以有一个眼神接触嘅交流，系面对面嘅眼神接触交流。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咧，就系由于有呢个眼神接触啦，感觉得到对方嘅气息存在。呢种嘅亲爱嘅感觉咧，系绝对咧系暂时俾呢一个嘅新型冠状病毒所影响。就系因为咁样啊，所以呢段时间我哋更加应该咧就系珍惜人同人之间相处见面嘅时候，无论系家人啦、朋友，甚至乎系工作上嘅伙伴、学习上嘅一班嘅好朋友、好兄弟咁样。咁所以咧，人同人之间嘅结盟。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如果你明白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情呢一个字，原来感情呢一样嘢系可以为我哋嘅人生入面带来更加丰盛。虽然我哋人生有好多唔同嘅目标，有好多嘅主旨，但系如果身边冇人同你分享，冇人同你并肩作战，咁就算赢咗个世界，又有啲乜嘢意思呢？系咪？ 晨，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喺我哋身边嘅人，无论乜嘢人都好啊，最紧要大家同一条船一齐抗疫。再望望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的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的骤雨，下个星期一日间亦都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亦都是相当清凉，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7%。 听过一首的作品，来自郑秀文的《非男非女》。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喺呢度，同你分享一啲关于健康嘅小资讯。疫情期间，日日都要谂一啲新菜式，谂下点样可以咧有营养得嚟，又可以增强免疫力，等自己健康啲啊嘛。讲到食材方面，我自己咧好中意食菇类噶，即系大家俗称嘅菌类，佢系属于生物当中嘅真菌。而被人食的部分通常都是由菌散、菌病所组成的子实体，因为它是没有叶的，所以也都没有叶绿素，就没办法进行自制养分的过程了，通常都是寄生在树木或者是枯木上面的。不过现在我们多数市面上买到的菇都是人工培植的。讲到菇类，你又最喜欢吃什么菇呢？不如等我话俾你听唔同菇类嘅营养价值，等你再谂下到底食啲乜嘢啊！最基本嘅香菇类，原来咧都已经有降血压同埋降血脂嘅功效噶啦。佢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同胆固醇噶。第二类咧就系大家打边炉都好常见嘅金针菇啦。金针菇咧原来系有消除疲劳嘅作用噶，因为金针菇系有丰富嘅维他命 B 1噶。而呢一种维他命正正就是针对我哋消除疲劳嘅功效啦。近年咧，亦都好流行食一啲叫做鲍鱼菇，亦都叫做杏鲍菇。原来咧，佢都系有丰富嘅植物蛋白嘅，非常适合素食者，因为咁样就唔使食肉类都可以吸收到丰富嘅蛋白质啦嘛。至于瘦珍菇咧，亦都可以增强免疫力噶。因为它有多种氨基酸和维他命，亦都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了细胞的活性，自然就可以提高免疫力啦。讲到这里真的有点肚饿添。啊，下个礼拜好像天气都会稍微转凉，大家都可以开始想想，如果你打边炉的话，可以买些什么菇类回来加送啊。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八分，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7%啊！飞汪嘅一首歌曲啊，嚟自佢嘅《梦中人》啊！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阳光大家 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冲咗咖啡未啊，崔杰彤？ 未冲，未冲，同你 倾埋个电话先。好啊，即系清完个电话，你就有杯靓咖啡，有个好嘅早上都系一件好事啊！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 今朝咧比较凉少少，我自己觉得，因为点解咧？平时你打嚟嘅时候咧，都已经有少少光噶啦，个天啊。但系今日咧，哇，而家都仲系好黑，望出去。 哦，可能一嚟有多云啦，系咪？今日二嚟，其实呢一个嘅冬季嘅时候啦，即系都。知道噶啦，夜晚嘅時間應該長啲嘅，係咪？ 係啊，而家即係朝頭早見即係起身咧，每一日望住個天嘅時候就感受到啦。咁啊，同埋咧，朝頭早個氣温咧，即係特別會涼啲啊嘛。咁啊，所以更加feel 到即係更加敏感啊，對於呢個天氣嘅轉變。嗱，咁啊，嚟緊下個禮拜咧，即係大家都聽新聞預報都知道啦，又會再凍啲咯。 係啊，係啊， 係啊，去翻十零度啊。 係啊，最低去到14度啊，我記得。 系啦，咁你新界再低一两度，朝头早又再低一两度咧，就真系会比较清凉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做好呢个保暖嘅工作啦。咁尤其是女士咧，好容易咧就会觉得呢个手脚冰冻嘅。咁我相信小白应该冇呢个问题啦。 我冇啊，我热底。 有冇了解一下你太太有冇呢个问题咧？ 都佢都算系一时时啦，佢唔算严重嘅。佢只手咧就最严重嘅问题就系手汗。偏多 哦，吓死我！我以为你太耐冇拖过去，你唔知唔记得咗咁样。 手汗偏多嘅问题， 手汗偏多， 搞到个仔都系咁样。 系啦，到底佢系咪手脚冰冷呢？咁其实咧有几个生活习惯咧，咁我哋可以即系而家开始做，咁啊睇下今日冬天咧自己会唔会过得暖少少啦。第一咧就系、常啲做运动，咁呢个咧可能大家都会知道，鬼唔知咩咁。 系咯。 咁但系唔一定话你要出街，即系系咁做一啲剧烈嘅运动咁样，因为我都知道冬天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好冻，想匿喺被窦唔喐啊咁样。咁但系，譬如你话好似我哋而家即系留早起嘅身咁样啦，你其实慢慢伸展下四肢啊，喐下啲手手脚脚啊，揈下手啊，甚至只系喺屋企即系行下圈啊咁样咧，其实已经帮助到嗰个血液循环，同埋唤醒到你嘅身体啊。 如果啱啱起身咧，仲可以喺床上面拉筋得唔得噶？ 都得，总之咧动作就要慢，咁慢慢咧即系唤醒翻你嘅身体，因为你瞓咗成晚咧，啲肌肉又可能会硬咗啲啊，咁啊好多嘢都未 warm up 啦，咁啊如果你即系做少少呢啲伸展嘅运动嘅，甩下手啊，揈下脚啊咁样咧，咁就开始个身咧就容易会暖翻少少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夜晚嘅时候，当然你可以选择浸浴啦，大家都知道个日本咧即系冬天嘅时候，啲人都会即系浸浴啊，浸温泉咁样噶嘛。咁令到咧个肌肉放松之余，又做到血液循环。咁但系如果你话冇，我屋企冇浴缸噶， 得花洒啫， 我都冇。系啊，我都冇，唔怕。因为咧，你都可以选择浸脚。我想话咧，最近咧，我都买咗一个浸脚嘅盆仔啊。系，就是预备呢个冬天嘅。咁、当然就唔系你出街嗰啲好大个嗰啲浸脚盆啦，细细个嘅啫。咁佢嘅好处咧就系佢可以接埋嘅。即系佢可以摊平咗， 系咪好似胶胶地，跟住有个硬嘅框咁样，可以俾你打开嗰只。 系啦，咁跟住咧，佢个底部仲有啲碌碌嘅，即系你浸紧脚嘅时候， 按摩脚， 系啦，按摩埋只脚。咁最后咧就可以食多啲坚果啦，同埋温热嘅食物啦，咁啊帮助身体保暖啦，饮翻多啲茶啊、红枣水啊、姜茶啊呢啲咧，都系可以令到你手脚冇咁冰冷嘅。 我都几好喎，浸脚咧，其实由细到大我都喺度谂啊，唔知道如果屋企有个浸脚嘅盘，会唔会真系好舒服嘅咧？一路坐喺梳化嗰度浸下只脚啊！ 系啊，最好就系浸完之后就瞓觉啦，咁样咁我即刻好舒服啊！我而家想攣翻上床 啊！唔系啊，你而家要冲咖啡先啊！ 啊，好，唔该晒， 好啦， 多谢你提醒， 转头又打俾你啦。 好，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而家 Happy Friday 咧，真系要谂一谂啊，因为人多聚众嘅地方咧，都系要小心嘅。不过先睇一睇咧天气方面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嘅，咁啊，早晚有一两阵雨。下个星期一日间气温咧会显著下降，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噶。而家咧就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7%嘅。啊，嚟紧咧喺12月嘅嗱，今日就系12月嘅11号星期五啊。啊，12月嘅14号嘅凌晨咧，啊有啲有啲活动咧可以俾大家咧参考一下，去唔去？啊，人多嘅地方当然系唔好啦。咁啊呢个咧可以人少少去嘅。例如呢一两个人去又得是不是，不过呢希望去到这些叫做观星的地方呢就不要那么多人了。讲的呢就是12月14号凌晨的时间，就会呢就有一个天文现象。我见到康文署呢都有预告将会上演呢就是两场特别的天文现象，他们就帮手提一提。当中包括呢就12月14号凌晨大概呢就是2点至到3点钟嘅一个叫双子座流星雨，咁啊届时有机会咧就会睇到啊，系每小时睇到咧就系20至30粒嘅流星嘅，啊以及咧就系12月21号，咁啊当其时就系冬至啦，咁啊冬至嘅下午6点至到咧就系晚上嘅，即系黄昏6点至到晚上嘅7点半，咁有一个咧叫做木星合土星，即系咧。木星同埋土星运行至到黄金相同嘅位置，咁大概咧会20年先至出现一次，咁亦都咧就系近400年以嚟咧就最接近嘅一次，咁错过咗咧就要等到2040年啦。好啦，咁如果你话系双子座流星雨嘅，咁今年咧观测条件啊最理想嘅流星雨之一嚟噶，咁见得到咧最好嘅时间啦就系星期一啊，12月14号。凌晨大概咧就系2点至到3点，咁啊，太空馆嘅馆长亦都话到啦，流星雨发生嘅时间啦，流星就会喺星空嘅某一点，咁啊向外散射，咁啊俾大家见到嘅。如果天气好啊，市民可以喺一个视野广阔或者较为黑暗嘅郊区咧，咁啊可以见到每小时大概20至30粒，咁啊20至30粒，每一个钟你就唔好谂住好似睇你的名字，哇，成个天啊20至30粒，唔系啊。一个钟咧，咁啊就有60分钟嘅，咁啊一粒流星划过嘅时候咧，就大概真系1秒钟，咁你就要望住个天，千祈唔好瞓着，因为呢啲时间咧系特别眼瞓嘅，千祈唔好瞓着，望住，哎，哇一粒啦咁样，咁啊如果你发觉同行啊有伙伴或者去到观星嘅地方，你都见到有一啲人咧去到一齐喺一个好理想嘅位置嗰度望嘅话咧，除咗保持社交距离之外，咁啊你一样咧会听得到。就是、大家都哇见到啦咁样，咁但系当你听到哇一声嘅时候咧，如果你唔系第一眼见到，通常你拧个头过去咧就会消失咗噶啦。咁啊，但系咧都要注意住保暖。咁啊，天文台都话俾我哋知道，下个星期一啊，日间气温会显著下降。咁啊，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啦。如果你喺凌晨时分去到欣赏呢啲叫做双子座流星雨啊，系好睇嘅。不过咧，真系要留意住保暖啊吓。咁啊，夜晚嘅气温又会即系冇咗呢一个太阳光啦，更加会低多几度。都建议如果大家去观星，可以谂翻一啲比较上好嘅御寒衣物帮帮手啦。早上嘅时间，唔知道你会唔会真系谂住去欣赏下呢一个嘅流星雨呢？又会约边一个同你一齐去呢？但系记住，如果人太多嘅时候呢，就算你好想睇流星雨都好啦，都要学习下一样嘢 ，say no， 人多唔好啦，人少少一两个，仲有精神体力嘅都可以去，不过去到嘅时候都要注意住咩啊？人多好走啦。 冲明，不想笑。

创作型歌手进驻日本 Billboard 头十位。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浩，2020年日本歌曲十强音乐奖。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听完新闻翻嚟之后，早上嘅六点三十五分啊，出边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噃。2020年嘅12月11日嘅早上啦，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会有白卷号陪住你哋啊吓。出边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三，咁啊属于呢一个嘅低水平嚟嘅，咁啊空气好，大家咧就自然吸多一啖。咁啊喺星期五嘅时间咧，希望可以吸多啲好嘅空气啦。而家咧即系成日戴住个口罩，好嘅空气对我哋嚟讲，慢慢变成一种奢侈品。 晨光百科。 啊，见到咧元朗大堂嗰啲红叶嘅指数咧，都慢慢上升啦。咁当然除咗香港之外，韩国啦、日本啦，仲有加拿大咧，亦都有唔同程度嘅红叶咧，可以俾大家欣赏。暂时咧就净系靠住呢一个网络世界去到睇，好好噶啦。虽然而家叫做有疫情啦，我哋冇办法去啦，但系都叫做网上边有啲片段啊、相啊。可以咧，俾我哋止住血先，唔系止住血，止住咳先。好想睇呢一个嘅红叶啊！因为当你望到成个山头都系红卜卜嘅时候咧，然后再睇埋成个地下又系红卜卜咧，哇！呢一种嘅感觉咧，都真系几诗情画意。有 internet 去到帮忙我哋，可以将呢一种嘅感觉咧，就带到去我哋而家身处于其他地方嘅朋友。如果可以将呢一个AR 或者 VR 技术咧放喺欣赏红叶啊，或者四月嘅时候欣赏樱花，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件几好嘅事喎，嗬。咁但系红叶啊，点解会一种千变万化呢？其实咧由11月开始咧，咁啊踏入秋季嘅时候，已经咧有唔同地方咧就慢慢变到红叶啦。而家去到12月嘅时候，红叶咧亦都开始咧就系慢慢消失添，因为迎接嘅咧系冬天啊嘛。不过咧，红叶呢一种嘅叫做枫树咧，其实佢哋亦都咧系有唔同嘅品种噶噃。嗱，红叶嗱气温啊，气候较为温热嘅春夏时期啦，佢哋都会咧就系透过咧就系叶绿素自行咧就产生养分，呢种嘅过程就叫做光合作用，大家读书嘅时候都读过啦。但系去到咧就系秋天啊冬天嘅时候啦，气温开始咧就下降啦，光合作用所产生嘅能量咧就会越嚟越少，令到树木啊维持一啲叫做枝叶啊，佢哋所需嘅能量亦都受到影响。所以咧，当树木冇办法咧去到负荷嘅时候，就会开始咧就为落叶做准备啦。因为咧，哇，我唔够营养啦，咁啊啲叶咧就落一落啊，保住个树干，令到个树干有足够嘅能量。咁啊，令到咧呢个过程入边喺落叶做准备啦，咁啊令到嗰啲嘅叶咧。在自身任务即将结束的过程入面就产生了这些颜色上的变化。其实除了有红色之外，有一些会变成黄色的叶的。漫天黄叶，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见过呢？不是说银杏那只，是真的有叶会变成黄色的。其中呢，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哦，这个地方就在北海道大学里面一个银杏大道。就好似咧就金黄色啊，漫天无尖红叶嘅颜色嘅不同底下，变咗咧就系绿转黄，黄转红。咁当然啦，银杏又系其中一种嘅颜色俾大家去到欣赏噶。好啦，除咗之外咧，影响红叶嘅成因最主要咧就系一种叫做花青素噃。 当气温骤降，最低气温去到5-8度左右，就会冲击住叶入面，就将这个光能转为能量，并且容易就制造养分的机制的。哇，所以植物它们那个的叫做结构呢也都是很厉害啊。它们可以按照住不同的温度呢进行不同的活动，这些的机制啊。所以树叶这个时候也都为了确保这个机制能够正常运作，那么会持续呢就是光合作用到最后一刻的，就会促进了呢就是叫做红色的花青素的形成。一般来讲啊，就是强劲的叫做冷风啊，造成这些叫做花青素的。所以每一年呢，如果大家留意住红叶的时候呢，都会望一望哦，原来红叶呢成日天气报告都会话到同这个气候呢是有直接的关系。啊，今年可能好快脆就会冻咯，咁红叶呢就可能会早咗嚟啦。每一年啊，唔同地方嘅政府佢哋嘅天文台呢都会做好多不一样嘅预测。呢啲预测呢就话到今年嗰个嘅叫做红叶指数到底会系几多呢，由几月几号开始呢就会因应住呢一个冷风来到，随之而然呢就会变红嘅。香港啦，除了大堂之外啊，譬如中大之前都同大家介绍过，都会咧有红叶嘅。啊，唔知道而家呢一刻12月12号嘅时候，佢哋嗰个红叶指数又会系点咧？咁样，不过都系呢句啦，欣赏红叶咧就点样嘅红叶都唔紧要，系同边一个一齐睇红叶啊最紧要啦。相对湿度87%啊！嚟自呢个黎明一首歌，佢叫做《我的亲爱》。我细个睇呢个 M V 嘅时候咧，见到我记得个 M V 系佢同边个一齐拍嘅咧？系咪袁咏仪咧？佢啲一路唱嘅时候咧，就有个手势，一路听一路睇，就会一路同佢一齐跳舞咯。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第二个咧都会同好多电视机一齐成长嘅时候，望住嗰啲 MV 咧会一齐跳舞。唔知崔杰同细个有冇做呢啲咁傻猪嘅行为咧吓？早晨啊， 傻猪啊，早晨，梗系有啦。 系啊，其实都几开心噶。例如咧，我记得郭富城嗰个对你爱不完咧，我都会跟住一齐跳噶。 我直头去学添啊！ 咁犀利？ 系啊，细个学跳舞就系因为哇，啲觉得 MV 里面啲 dancer 好型咧，跟住咪走去学咯。 咁劲？喂，你赢咗我啦，已经劲啊！ 唔記得曬咯，嗱咁啊頭先咧白元浩打嚟啦，咁我就叫大家不如覺得天氣凍啊，手腳凍嘅時候咧，起身可以喐下，就唔好越凍越縮埋咧，就更加凍啊嘛，等啲血液循環下，咁啊夜晚可以浸下腳，咁但係你話齋做呢啲咧都唔夠啊，因為有時真係凍嘅時候咧，你真係要著夠衫啊，有冇發現咧？而家攞翻嗰啲冬天衫出嚟啦，尤其是咧係嗰啲毛衣啊，即係用羊毛做嘅 毛衣咧，好容易會縮曬水咧，即係最一兩次洗完之後咧就縮水 咯。我成日咧諗住佢縮咗水之後，我係咪好大力咁養佢啊？擺個太陽底下暴曬又會唔會幫到手？我又都唔知啱唔啱，我硬係覺得心理上會好啲咯，呢啲方法。 原來咧係有得解決呢個冷衫縮水嘅問題嘅，好簡單，即係屋企咧每一個人都應該會有一樽喺度噶啦，就係一個日本嘅電視節目教嘅，咁我覺得，哎，都好方便喎、哦。不妨真係試一試嗱，咁啊講咗嗰個理論係點解？點解我哋啲冷衫咧會縮水啦？咁、因為咧羊毛纖維咧濕咗水之後咧，佢會分叉嘅，咁啊互相纏繞住咧就拉緊咗，咁啊令到咧你件衫咧就會越縮越細啦。即係話你將呢一件衫即係去洗咗之後咧，佢濕咗水咧，因為佢嘅纖維有變化，互相咧係纏繞住，咁所以就細件咗啦。咁點樣可以將佢還原翻咧？咁啊教授咧就表示啦，想還原翻啲縮水嘅冷衫，其實非常簡單，只係需要一樣法寶，就係護髮素就得啦。係， 我仲喺度頭先不斷聽你講嘅時候，不斷喺度估，會唔會係攞燙斗燙翻直佢，或者有啲古靈精怪攞嚟噴佢咁樣？原來護髮素啊！ 系啦，就系点做法咧？嗱，准备一盆大概30度嘅水啦，暖水啦，跟住咧就加大概15克嘅护发素，即系可能你挤几下啦，挤三下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将你嗰件已经缩咗水嘅冷衫放入去水里面大概半个钟。咁期间咧浸紧，系啦，浸紧嘅时候咧，你就拉下去啦，拉翻松佢啲纤维啦。咁啊浸喺水，跟住之后咧拉松咗之后咧就浸到去清水嗰度，慢慢地洗走嗰啲护发素，晾翻干佢咧，你就发现，咦，件衫就真系咧还原翻，即系涨翻，恢复原状、哦。 哦，如果我落得嘅护发素太多，唔知道会唔会由细码变咗中码，中码变大码咧？ 哦，咁又唔使落咁多嘅。其實佢最主要咧都係攞佢護髮素裏面咧，好多都會含有呢個阿蒙尼亞嘅。咁呢個阿蒙尼亞水咧都其實好廣泛使用噶啦，喺整冷衫上面，咁啊令到佢保持彈性。咁、不過咧，你一定要分清楚，你唔好整完之後翻嚟問我，咦，點解我好似唔得嘅？一定是羊毛喎、哦，知唔知啊？ 係、出自羊身上嗰啲啊嚇， 即係羊毛啊，係啦，一啲羊毛嘅冷衫咧就有呢一個嘅作用啦。 哦，咁啊，洗完之後咧，其實我以前咧都洗過羊毛衫啊，洗完之後我就俾人鬧，因為點解咧？我就咁拎咗去掛，攞個夾夾住去掛，咁啊結果咧係啊，跟住我先知道原來洗完呢一類型嘅叫冷衫咧，係要揾嗰啲架咧，好似晾平佢咁樣， 係啦。 真係俾人鬧完之後，咪學識咗一樣嘢咯。 呢啲咪驚事長一啲咯。 係啊，不過我屋企人犧牲咗件冷衫咯。 係唔緊要啦，聖誕禮物你咪買翻咯。 好啦，下次我買翻俾佢啦嚇。轉頭見啦，崔傑棠，唔該曬你。 拜拜。 我係阿歐，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聞，最緊要留意身邊人。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五早上我哋晨光第一线有职场 KOL， 今日你望一望先，后花园、哦、又话安安喺度，咦，早晨安安， 早晨，大家好， 你好啊，哇，今日你化身成为呢个蓝仙子，咩事啊？ 今日主要想讲咧就系一种咧野草啊，我哋成日咧除咗睇花之外咧，其实咧唔好净系留意啲好靓嘅嘢，可以留意下附近嘅嘢。其实香港咧好多野草、哦 嗯， 你其实行路行山啊，或者甚至乎系湿地公园咧都好多野草。 系啊，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啲野草。 嗯、 今日介绍嗰个咧叫做鸭脊草，咁有啲人咧又会叫做南花草嘅。咁其实喺香港嘅湿地公园系有嘅。咁、其实除咗湿地公园之外，其实香港路边都有这种草，不过大家可能会没留意啦，因为大家叫草呢一般是好像很幼的长、的野草、绿色一大片都不会留意的、但是这种这种鸭脊草呢就会生一些蓝色的花出来的、 生花、这么奇怪，通常是花旁边有野草、 是啊，但是呢你是在一大片的野草里面，成条路路边一大片野草，或者在香蕉的地方一大片草，那中间会见到有一朵花，那这只草呢是特别一点的，所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香港很普遍的。我先讲一下，就是鸭，鸭是鸭，一只鸭的鸭，吃那些鸭呢。其实因为这么说呢，因为呢其实它我旅游园在花的中间呢，是没有一只鸭的脚这样。鸭脚你知道是怎样？ 我知道，我知道。 是啦，就黄色咁样三支，即系一支。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有啲蚌喺中间嘅。 冇错冇错，佢嘅花心咧就系咁样，跟住侧边咧就系啲蓝色嘅花嘅。 嗯。 咁其实呢一种嘢，呢一种花咧就唔系经常会生，会生长到出嚟嘅。 嗯。 咁但系咧，佢系会喺某啲时段咧，其实是一个聚散，一个有序嘅有秩序嘅情况之下会生嘅。咁大部分咧呢一种草咧，其实系自己，点解叫野草啊？ 因为荒山野岭就生。唔需要特别栽种，佢就会自己生出嚟咯。 冇错，有一个重点系咩？就是、生命力好强、 哦， 就系话咧，你系咁除佢咧，你都除唔走佢、 啊。 可能佢自己咧会即系不停喺度生长，啊、你唔可以毁灭佢。咁、其实呢一种咧，鸭脚草都系咁样嘅。佢、自己生命力好强嘅，就系点样咧？首先佢自己会生长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好高比较高啦，跟住就会生花啦。个、花咧就 系、 是、三片嘅花瓣啦，咁两片咧就系、是、蓝色，一片就系白色嘅。其实三片花瓣嘅啫，中间咧就好似鸭嘅脚咁样啦， 都几靓。 鸭脚就系个花心，好特别嘅其实。所以大家如果系一扎嘅野草，中间见到突然之间有一朵，佢一定唔系一扎嘅、 啊， 可能系突然之间有一朵嘅，你就会觉得佢好奇异。咁大家喺湿地公园都会揾到嘅，咁、就会即刻去。 其实嗱，我自己睇到你嘅花咧嘅照片啦，我就见到嗰个蓝色咧嘅花嘅颜色系好靓嘅，但系佢嗰个大细系咪其实好似我哋手指尾指甲咁大，定系点？ 其实是小个，冇手指尾指甲咁样，应该是我只手的大概一半到啦。 哦，咁都好大朵，我以为一个草嗰度生出嚟嗰啲咧，系一定好细蚊枝型嘅花冧嚟嘅。 其实都唔大噶、一定唔系太阳花啊，嗰啲咁或者系呢、這个唔会系好大嘅、你当系半只手我两只手指咁样，我两只手指都好大啦。其实、你举佢两个手指就系咁样，即系系啦，因为其实野草比高几好高嘅。咁、你嘅感覺其實都比較難揾啲嘅，但係間唔中你萬綠叢中一點藍咧，你就會覺得好特別啦。 算唔算係香港咧一年四季都比較有機會見到㗎呢、這個？ 都有機會見到啦，你睇唔睇到佢咧都係講緣分。咁當然啦，濕地公園比較容易會見到啦，都唔係成日會見到嘅。點解咧？因為佢呢種花係比較難見到，係、因為佢一見到太陽咧，佢就會縮㗎。咁、佢縮咗之後咧就會攣啦，咁、你就會覺得佢冇咁靚。咁可能咧，所以你睇欣赏最靓嘅时候就系喺劲太阳最猛烈，即系晨早嘅时候系最靓，尤其夏天。 哦，太阳猛烈咧，佢就会缩啦。如果你话朝头早，譬如天光啊，或者黄昏嘅时候咧，佢就开始盛放翻出嚟咁样啦。 冇錯，嗱佢係有花之外咧，佢即係其實花會跌落嚟啦，跌落嚟之後其實中間有啲種，其實有種每朵花其實都有種子嘅。咁佢朵花譬如幾多果實啦，跌咗落地，唔係蘋果咁大嚇，即係可能一粒嘅細，佢求其跌咗落地下咧，只要佢咧慢慢之後咧，佢會自己會再生長翻嗰個野草出嚟，跟住又再生嗰個花，跟住又再跌，呢、這個咁嘅程序咧係好即係好生生不息咁樣嘅。 所以話就是野草咧就生得咁犀利咯， 系啦。点解你掹唔到佢咧？就是、因为佢啱生出嚟嘅野草咧，就系、是、出生嘅时候就好似兔嘅耳仔咁细。咁、你变咗你想除草嘅时候，除净佢，你除净佢一条咧，佢都会不停咁样生长。 啊，都几得意啊吓！咁十二月嘅时候都可以介绍下呢一个叫做鸭脊草嘛，系嘛？ 冇错。 咁啊，大家吓唔使买嘅，自己喺周围街嗰度望一望，睇边蓝色一点嘅，去望一望，睇下可能就系呢一只嘅鸭脊草啦。啊，几好几好几好，好啦，唔该晒阿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早上嘅6:53啦。出边咧嘅气温系咁嘅，20度，相对湿度87%。至于天气预报方面，就话俾我哋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4度嘅吓。咁啊，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就会显著下降噶啦。星期二同星期三咧，咁啊气温都会咧就系相当清凉添。啊，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咁啊都会望到喺呢一个世界唔同嘅地方。今次咧就喺呢一个俄罗斯啊，俄罗斯有一名嘅24岁嘅女子咧，咁佢喺屋企咧，佢都可能成日冲凉嘅，咁但系又中意玩手机，你都估到啦。其实咧，一有水源嘅地方，你仲要挂住玩手提电话咧，系绝对相当之危险嘅。咁啊，结果佢点咧？咁啊，稍为唔小心啦，佢咧就呢一个手提电话连埋个充电线，因为佢应该系插紧电啦。咁啊，跌咗落去呢一个浸满咗水嘅浴缸入边，咁啊，导致咧就当场被电击身亡。呢类型嘅新闻咧，其实都唔止咧系一次过听过一次噶啦。成日都话到原来咧个手机充紧电嘅时候咧，最好都系俾佢专心啲喺一个安全嘅位置嗰度充电，千祈就唔好谂住咧就插电嘅时候，例如摄喺枕头底啊，有阵时咧佢通宵可能会帮你做紧一啲备份，又或者佢做紧一啲嘅程式嘅时候咧，好容易咧会过热嘅。如果你摆喺安全嘅位置，咁佢可以有足够嘅空间散热。如果收埋咗喺个枕头底，甚至乎咧，如果你话我冲凉嘅时候，拎咗去插住电，拎咗去洗手间咧，其实都系相当之危险嘅事嚟噶。系一啲叫做防止手机漏电或者防危险嘅 tips 嘅。第一要留意住咧，就系佢会唔会有爆炸嘅警号啊？始终佢都系一个嘅电器啊。咁啊，话到充电嘅时间，手机同埋咧就充电器，其实微微地暖咧系属于正常。如果热到哇辣手，就有机会咧系过热而起火，爆炸风险亦都存在啦。电池发胀就代表入边嘅化学物质咧亦都开始气化，严重咧就会短路，甚至乎爆炸。如果你见到嗰啲电池咧会胀胀地，一定要咧就要立刻换咗佢啦。更加有话到充电器的结构不良会导致短路，令到大量电流积聚转为热能，导致过热着火。电池老化或者处于潮湿的环境也容易引致短路。电池以及充电器故障的时候一般都会自动切断电源，但是如果你买那些不是叫原装正版，是不是劣质的，那就未必能够导致到这个就是自动断电的功能启动，那就导致可能有机会就漏电爆炸。充电器本身在香港就是用湿电的，由220伏特电压降至到5伏特，即使漏电也不至于触电的。所以都提醒充电器老化或者故障，未有将湿电转为就5伏特的直流电的话，其实就会存在一定大的风险。咁大家要记住啦，充电器或者手提电话而家系日常必须用嘅用品嚟噶。我哋使用上嘅时间就唔好成日谂住，都系咁用噶啦，尽量咧都系安全为上。有啲嘢咧就唔好分真定假，系安全，安全先至系第一。早上嘅时间嚟到6:57。我哋有首歌嚟自的杰张卫健，真真假假，真亦假时，假亦真，假亦真时啊，真亦假，到底真定假呢？ 失去恋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吐出花。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戏，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初初对对不必理他，真也许

通车， 通 车系啊，日都系路路畅通嘅。不过咧，有啲封路想同大家跟进下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就系寻日都有嘅。为咗配合的士司机一次性强制检测计划啦，大景街来回方向近住大埔海滨公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都仲系封紧嘅。咁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72A 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啊，72A 继续有改路嘅。 系呢个位置其实喺大埔工业村嗰个凤凰卫视附近嘅。 你最熟啦、啊。咁你系咪会经过啊？平时翻 我跑步咪会经过咯。 哦，咁啊，你呢两日有冇跑啊？ 我点啊？而家只脚伤咗啊！ 哎呀哎呀哎呀！但系你好长， 伤口上撒盐，你呢个人， 我觉得你会急步咯。哦、你成日都积极话要，我唔得噶，我要加紧进度。 想好翻系一件事，想好翻更加要听医生讲，医生讲乜我做乜。 你已经 咩啊？咩啊？ 我继续讲封路啊！我继续讲封路啊！大白田街个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维修啦，咁啊近住石梨二村嗰个唯一行车线开翻啦，湾仔坚拿道东都系水管急修，都系整翻好啦。咁啊近住消防局啊，湾仔消防局对开个封路都系重开，咁啊真系啊隧道嗰方面真系路路畅通啊！ 嗯。系啦，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路路畅通， 同埋咧，其 实咧 呢、 這 个圣诞咧都唔预出去庆祝噶啦、 啊， 但系咧都要谂定下喺屋企可以点样，唔知啊，点样同屋企人庆祝啊？ 冇咪自己即系细细地搞咯，成日都系呢句噶啦，点样庆祝唔系一个唔系最重要嘅，系同边一个一齐庆祝，简简单单啊嘛，系咪？ 啊，同埋啊，其实最紧要系同边个过之外。唔好制造咁多垃圾啦， 咁啊梗系啦， 真系环保仔啊！我哋好冇， 个个都要啊吓，好唔该晒 Sammy。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下欧啦，早晨阿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陈光嘅听众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 今日咧能见度咧相当低、啊，系、啊，连咧即系中环嗰栋最高咧三个英文、 都睇唔到、 啊。成棟都睇唔到，唔係睇唔到個頂咁緊要，係成棟都睇唔到喎。咁啊，背靠嘅獅子山都唔係好睇得到啦、哦。不過認同你咁樣講嘅，今日咧相對咧條街係靜少少啊，靜到點咧就係頭先咧我出嚟廣播道門口嘅位置咧，阿清道夫先生咧咁啊掃一下隻， 哇！ 下下都聽得到喎，其實都隔幾遠嘅嘛。 東邪王藥師嚟嘅喎，狂風掃葉腿。 系啊，不过可能即系亦都引成条街就人又少，车又少咁，所以咧就你更加会听到话扫地都好似好大声咁咯。呢个都系一个叫做相对嘅咁样咁啊，唉，静静地咁样过都好啦，唔好再有啲乜嘢大是大非啊，快啲过啊！2020年啊，扫扫，今日唔系已经去到 十一号啊，今日 嘅十号啦，系嘛？ 十一号啊，今日系 哇，已经十一号啦吓，咁啊。以前咧就话快乐不知时日过，今年咧就系戴住口罩咧不知时日过，好似冇乜点做嘅嘢啊！ 今年我都好好努力 count down 咧，希望唔系真系出去 count down， 希望快啲2022年咧数完佢，有一个新嘅景象喺2021年啊最好啦！ 咁我就先同阿小白拜过早年先啦， 咁早早得滞喎， 新嘅愿许啦。头先即系都听到你同 Sammy 讲话，喂，好想做运动啊！你估我唔想跑咁样，我都想跑，睇下个位有冇塞车啦。咁但系都系啦，听医生讲。但系我同阿啲听众交代下啦，小白咧，即系只脚咧，而家自用有佳境噶啦，系啊，迟啲可以踢波噶啦。准备揾啲大球会签佢去踢波啦， 系嘛？哎，好啊，好啊，踢唔到波仲话咩？守住笼先啦，而家 系啊。喂，讲多两三句天气先、 啊。 今日咧温度咧都系睇紧温度相对暖和一啲啦。咁啊，头先听新闻讲咧，好似啊晏昼嘅时间有机会上到23-24度啊吓，咁所以大家今日理论上着衫咧就唔使太厚突突嘅，可以轻便少少咁多多咯。不过都要讲句啦，日夜温差有机会较大嘅。当然啦，详细嘅天气咧要交俾小白帮我哋睇睇佢啦，好嘛？ 好啊，好啊，咁啊快啲翻入嚟啦，出边唔好吹亲啊！唔该晒 O， 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嘅。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朗，最高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噶，咁啊早晚咧有一两阵雨啊，唔好谂住一两日咧未来一两日较为和暖啊，松懈啊吓。咁啊下个星期一咧日间啊气温会显著下降，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8%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3啦。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7:13，电话侧边就揾咗阿芭比林慧喺度啊！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 系朝头早嘅时候，好啊，倾下偈啊，睇下有啲咩吓，等我哋嘅听众咧又可以带下落袋先。 系啊，嗱，其实咧，我发觉香港人咧都几多人中意搭紧车嘅时候咧，就系拎部手机出嚟咧就是、玩游戏嘅。你有冇呢个习惯？ 啊，又俾你喺度问我，鬼衰啊你！其实咧， 我了解下你啊嘛。 如果咧，我系自己搭公共交通。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我都会拎住部机喺度周围望嘅。我有两样嘢好中意做嘅，第一就系 点解叫拎住部机但系又周围望啊？ 因为咧我好中意睇风景啊， 所以咧拎住部手机做咩？ 我拎住部手机，我又想望，因为咧嗱，点解咧？我系一个驾驶人士嚟噶嘛，但系其实我自己就本身我麻麻地中意揸车嘅，因为我发觉揸车咧好忙，同埋揸车咧。好浪費條好浪費嘅時間咧，喺嗰條高速公路上邊，因為我要專注駕駛。係 咯，你淨係可以專注向前望咯。 但我成日覺得，如果搭車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做好多嘢，例如咧煲劇啦，例如打機啦，總之係對住個 mon、嗯。但我又好中意睇風景，所以就會形成我頭先講嘅説話啦。我又會對住個 mon，、嗯、但我又周圍望，所以咪就係咁咯。 哦，你講起搭車煲劇咧，我以前咧即係後生啲嘅時候咧，真係得噶。但我發覺咧，即係而家呢幾年咧，尤其是係生完小朋友呢幾年咧，唔、知係咪真係啲精神唔夠咧？即係你知我哋啲父母咧，即係啲細路細咧，夜晚通常都冇乜得瞓噶嘛。我如果搭車， 你嗰個都開始大噶咯喎，佢仲係夜晚嘈住你啊？嚇 ，唔係啊，佢有時真係瞓得唔好咧，尤其轉天氣啊咁樣咧，佢真係爭啲嘅。咁啊，同埋你知啦，即係啲小朋友通常都會有啲狀況。我自己比較醒瞓嘅，即係我唔賴佢，我賴自己。 賴自己。 所以咧，可能精神有時唔夠咧，我搭車咧，我一望住個屏幕咧，我就頭暈噶啦。 哦，有好多人咧係喺個車上邊唔可以望屏幕嘅、哦。 点解咧？ 因为佢哋觉得即系巴士又好，港铁都好，或者列车都好啦，佢一路行嘅时候，点有啲摇下摇下啊嘛，咁佢哋就会令到个人咧摇下摇下，摇到咧就睇住个芒睇到头晕啦。所以有啲人中意譬如闭目养神，又或者真系好似我两个习惯，一系望芒，一系望风，就望风景咯。其实风景都好多嘢睇噶，我觉得。 其实系啊，风景一来多嘢睇啦，二来咧嗱，我知道我哋而家大人就自己控制自己规限。自己啦， 系啊， 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自己做爸爸嘅时候咧，都会 set 一啲嘅限制俾小朋友喺用屏幕嘅时间啦。 梗系会啦，佢每一次开住电视咧，我都着个 stopwatch 噶，跟住佢就话嗌我咯，爸爸今朝唱啲，我话冇啊，冇啊，都系咁多。 哇，咁你好犀利，你已经系我识得嘅人当中比较严格執行嘅一个人咯。因为咧，我有个朋友咧，佢就教我嗱，因为我个女而家都叫做细啲啦，都样嘢都要我哋开先识得去开啊，唔识得自己去搞啦。咁但系咧，我有个朋友个仔仔咧系读紧小学噶啦。咁佢话咧，佢系用一个倒数嘅时间性质，即系譬如。一个钟咧，其实都有少少似人哋啲翻工时数。一个礼拜咧，譬如可能你有两个钟头嘅电脑游戏或者手机游戏时间啦，就系讲紧打机啫，唔系讲睇电视。咁跟住咧，佢话嗱，你自己中意点安排都得，咁你自己除咯。嗱，两个钟除七日，咁你中意一日玩15分钟，然之后有一日玩长啲啊？定还是系一日玩晒两个钟？ 仲要计埋数添啊！ 系啊，即系要自己咁样去计啦，咁跟住咧，同埋咧，通常嗰啲惩罚同奖励咧，就同呢一个时数挂钩啦。即系譬如嗱，你如果乖咧，我加你时，加多你10分钟啦。 乖就加钟啦。 系啦。哇！如果做曳嘢啊，我谂你都想象得到咯， 就俾人减钟啦。 个水系啊。 咁啊，都几辛苦啊！你个朋友仲嫌过我、啊。 佢话因为咁样嘅方法咧，可以帮个小朋友学下自己计数同埋自律、 哦。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 系啊，但我每次听到嘅时候，我就觉得好搞笑咯。即系因为其实小学即系三四年班嘅小朋友都系好细个嘅啫嘛。 嗯。 咁你叫佢计数，无疑都系好嘅。嗯。你叫佢自我管理呢一个都无疑系一个训练嚟嘅。 嗯。 即系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就即系好得意。每次听到佢哋嘅互动就系、是、嗱，我扣你十分钟。或者好啦，我加翻你十分钟咁，咁都几搞笑。 而家真系啊，即系香港人又好，全世界嘅年轻人咧，大家都系望住个 mon， 唔单止净系讲紧手机嗰个 mon， 就算喺屋企咧，大家都系一样咧，会开住啲屏幕咧，去到望住做咩都好。而家好似所有嘢都依赖咗个屏幕啊。 系啊，嗱，所以咧，你系讲得好啱啦。正正咧，今朝早打开报纸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个报告咧，佢、叫做 Digital 2020 Global Digital Review， 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电子嗱系2020年嘅年度全球性嘅一个评估报告， 嗯、 就系攞嚟咧睇下到底41个国家同埋地区嘅打机时间， 打机时间。 系啦，咁佢有个整咗个排行榜喎， 我听下 先。咁佢话原来咧，全球日均即系每一日啦吓、打机嘅时间，你谂下佢做紧41个国家嘅平均，每人每日打机时间系几多咧？就系一个钟头十分钟啦。嗱、呢个好似咧人哋诶计嗰啲平均分咁啊，你细个有冇试过嗱？ 梗系有啦。 我哋嗰班考第几啊？你想知只系中上定中下咧，就计个平 均分 啦。 吓， 系啦。咁而家咧就讲紧话平均系一个钟头十分钟啦、其实我咁样听落去，我又觉得都好普遍。 系啊，我都想讲一个钟头十分钟，其实都。冇乜嘢啫，咁你打波机， 我都唔觉得好过分。 个零钟，可能我哋都觉得接受到。 系啦，嗱，咁佢其实咧呢个研究咧就系、是、用16岁至64岁嘅网上受访者做统计嘅啫。咁佢就话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咧都系打机时间好长。嗱、其中咧。嗱，講下啦，我哋頭先既然講話一個鐘頭十分鐘，我哋接受得到。咁、到底有啲乜嘢國家咧嘅打機時間係高居榜首咧？咁、原來佢話泰國人咧每日打機嘅平均時間係一個鐘頭零四十三分鐘。 哦，咦，我仲以為都係咁估啦，我好多人都係個心入邊會估係咪日本咧？咁佢出咁多 game 或者美國咧？ 我都會估係日本咯，因為佢多元化啊嘛。 係咯。 即系求其落街已经买咗啲新机， 系啊，同埋佢嗰个，我见佢嗰、那个叫做呢个调查嘅年龄咧，覆盖到去到60几岁嘛， 系啊。 咁而家有好多日本嗰啲，譬如老人院咧、护老中心，佢哋都会摆好多屏幕，跟住叫啲老人家就对住个屏幕做运动嗰只咧。 哦，咁嗰、你有冇觉得咧？好多时喺网上睇到啲片段咧，都系啲长者咧喺街，例如跳啲日本嗰啲跳舞机啊嗰啲咧， 系啊，啪啦啪啦嗰啲 噶嘛， 系啊。其实我系跳啪啦啪啦嘅白痴嚟嘅， 我谂我会 handicap 咗去到嗰度下 跌翻，吓即系泰国系最犀利啊！ 系啊，佢反而系高居榜首。嗱，跟住第二、第三位咧，我自己都有少少意想不到嘅。嗱，因为咧佢话其实佢每一位嘅相差时间系争好少嘅啫。你谂下佢其实最高都系嗰个几钟，咁你差极都向系十分钟或者几分钟咁啦。咁佢平均第二位咧就系、菲律宾。而第三位咧係沙特阿拉伯喎， 點解完全估唔到嘅今次？ 我完全諗唔到點解，係咪因為嗰邊即係比較亂啲，所以大家都要多啲嘅調劑？ 嚇、有譬如菲律賓可能譬如唔知係咪 壓咁樣咧？ 係咯係咯，減下壓咁樣啊，可能都係有啲因素啊。 係啊，即係我都覺得幾得意喎嚇。咁跟住之後咧，再排啦。第四、第五位咧就系阿联酋，第五位咧就系中国啦。咁、中国平均时数系一个钟头零二十四分钟。 哦，咁啊都多过呢一个嘅平均数啊吓，一个钟头十分钟嗰、那个。 系啊，跟住好啦，讲下香港啦，香港到底系排第几咧、竟然香港系排第18，日均嘅打机时间只系55分钟。 咦？又估唔到、啊，我仲谂住香港 估唔到、啊， 寸金尺土，即系大家冇乜地方玩嘅時候，有陣時特別而家啦，留2020年都係佢2020年噶嘛呢個調查報告，咁咪、留咗喺屋企對住個 mon 咯，我就係諗咁諗嘅咋。 其實我覺得香港真係成日都見到人打機嘅喎，真係。 係咯，佢問唔正打機嗰班人啦、肯定。 我明明就觉得自己身边潜伏咗好多人都会拎个电话出嚟玩，有乜理由得咁少时间？唔通香港人真系太忙？ 可能系啊，忙到打机都唔得闲啊，可能就系。 其 实 我哋见到嘅只系三几分钟，但我哋已经觉得好似成日咁，系因为我哋都好忙。 系啦、啊，不过成日对住个 mon 都唔好嘅。咁如果你话望住个 mon 一阵嘅时候，又望翻啲远嘅嘢咧，咁啊先至会好啲嘅。好啦，唔该晒你啦，林韵 Barbie， 即系同我哋讲完之后咧，都令到我哋 alert 咗咧，就系得闲望翻啲远嘅嘢，又望翻啲近嘅嘢，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やめてね bro I need some girl 本当冗談じゃないぜ可愛げもないねお前が今夜の相手スパンティーなクリスマスに 日本方面都会推出圣诞的作品的，咁啊嚟自呢一位嘅歌手 Chamina featuring 咗咧就系 Triple A 嘅 Sky High 啊，叫做 Holy Moly Holy Night。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朝早嘅七点二十四分啊，室外气温系21度啊吓，翻咗入嚟直播室啦，哇，早晨， 早晨啊，小八，喂，头先咧听到你同阿 Barbie 咧都讲话，喂， 打机嗰啲啊， 好多朋友仔其实都打机喎，喺香港可能有机会问唔中， 所以咪话嗱，55分钟，我觉得真系少得滞咧。 不过可能嗰、那个研究报告咧，或者个调查嘅时间咧，就系、是、working hour 啊，即系九至六啊。你都唔敢讲自己打机啦， 系啦， 你都话自己做紧嘢啦， 我都话自己做紧嘢啦。 系你充其量话啊，其实闲时都系攞啲时间嚟试下投资咯，咁样，咁你反而可以讲得到啊嘛，系咪先？因为你，我做紧嘢，冇话唔俾买股票 噶。因为咧，佢话嗰个系打机时间啊嘛， 系 佢冇话净系望住个 mon， 亦都冇话到系煲剧啊、睇无谓嘢嗰啲时间。 系啦， 如果包埋嗰啲嘅话咧，我都几有信心，我哋可以夺冠啊。 系啊，同埋即系好多打工仔都系咁嘅，即系坐车翻工放工啊嗰啲时间先攞部手机出去。 系啊， 你谂下今次今日即系嗰三只字年头。讲到年尾叫保就业啊嘛，喺边度够胆喺公司嘅时间攞部手机或者揿下电脑先，等我劈下塔劈下龙先咁样系咪？ 唔系啦，你谂下，如果我住天水围，我喺柴湾翻工嘅，我每日可以煲三套剧喎。 系啊，或者我已经可以打机打到个几钟啦，我使乜喺公司打啫？如果我中意打机，我喺屋企打啦，我坐个几钟头车去中环翻工，你叫我打机咁样啊，都系有阵时咁样谂啊，明白啊吓。 系啊， 咁啊，当然未必反映到。真相啦，真相系香港人其实都好中意打机嘅， 真相靠对眼去睇嘅，我哋 好啦，咁啊，今日咧带条题目出嚟都几得意啊吓，咁啊，小白有冇时候咧会执下自己啲旧物啊，即系旧嘅物件出嚟，即系纯粹执出嚟怀缅下嘅啫，就未到去断舍离啊，或者抌咗佢啊，或者捐咗佢嗰个境界嘅，有冇咧？ 有喎、 啊，我都有噶， 好多、 啊。人越大咧，就通常會攞啲啊呢、這個 headphone 咧好有紀念價值啊，呢件衫咧好有紀念價值咁樣、啊。你有冇一啲咁嘅 moment 出現咗？ 大把， 係咪啊？ 係啊，即係我細個幾個月大嗰陣時，嗰啲公仔其實。 都到而家都仲喺度。 係啦，我就係想講嗰啲嘢。嗱，話説係咁樣嘅，喺咧外國啦，一個美國啊北卡羅來納州咧一個92歲嘅老人家噶啦，咁咧佢咧想揾翻一件咧自己畢業嘅時候啊，讀大學嘅時候一個田徑隊嘅外套咁樣，咁啊叫做咧今年10月咧唔見咗嗰件外套喎，嗱唔知點解，可能即係呢位長者都已經92歲啦，咁可能咧就叫啲鐘點姐姐去幫佢執屋嘅時候，咁啊啲姐姐可能覺得哇呢件咁嘅霉霉爛爛嘅叫棒球褸或者田徑外套冇用噶啦，幫你抌咗佢啦，阿叔咁樣或者阿伯咁樣。咁點不知咧呢件衫咧對於啊呢個92歲嘅老人家嚟講咧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咁呢個老人家叫咩名咧？叫奧斯本啊嚇。咁呢個 奧斯爾添， 奧斯本係啦，奧斯本佢係美國人嚟嘅。咁原來咧佢係由1949年咧，到1952年咧，就係呢個緬因大學咧參加長跑同埋越野賽嘅期間咧，曾經獲得一件咧校隊嘅隊衫咁樣啦。即使咧早已經從大學畢業咧幾廿萬年啦，但係奧斯本咧仍然日日都會著住呢一件外套嘅。咁、真係嘅，有啲朋友好 proud of 自己 咁多年啊， 係啊，有啲朋友好 proud of 自己嘅學校啦，好 proud of 自己嘅校隊。我都有啲朋友成日都話：，我哋咧乜乜仔啊咁樣，即係嗰個學校啦。 咩、 我費事我費事得罪啦， 冇啦， 我都會講我學校嘅，你都會講你學校嘅。咁其他可能黑勤啊，又會講黑勤嗰間學校嘅。咁大家明白呢、這個都係你喺香港成長，如果你讀男校咧，好中意講嘅一個文化嚟噶嘛。 加啲貶義喺度， 有啲讚嘅，有啲貶啦，有啲讚，有啲好驕傲嘅，係有啲好驕傲嘅，好 proud of 自己。講嗰三個英文字母，連個車牌都轉埋嗰三個英文字母啊！正所謂 we are the best the S 咁樣係嘛？好啦，咁啊，但係即係，所以我話呢個北美嘅朋友仔咧，其實啊佢都係好 proud of 自己，即係好驕傲啊，覺得自己做校隊。咁啊唔見咗呢件衫咧，好似有啲嘢唔見咗咧，咁啊亦都咧爭啲有情緒病。 哎呦，咁會唔會得翻啊佢？ 係啦，咁啊奧斯本咧最緊要係咩咧？最緊要係有個孝順女， 同埋最緊要唔忘本啊！ 係唔忘本啊！佢第一佢唔忘本，第二咧佢有個孝順嘅女女叫阿米克。咁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發帖啦求助啦，咁啊哇有成1000多2000次 share 喎，咁最後呢位92歲嘅老人家咧得偿所愿啦，佢就咧喺一间二手店嗰度咧揾翻买翻自己嗰件大学外套咁样咯，呢个都系咧叫做失而复得嘅古仔啊，所以咧星期五嘅早上咧，除咗 Happy Friday 咧，仲希望大家好好珍惜你所拥有嘅， 拥有咗嘅嘢咧就好好地保存啦吓，唔系吓又喺网上面必翻翻嚟噶啦。而家出面室外温系21度啊，相对湿度87%啊，呢个时候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湾丽晶花园第6座发出现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4个不同楼层嘅 D 单位。当局向所有 D 单位冇病征嘅住户发出检疫令，安排佢哋入住检疫中心。如果住户出现病征，会送往医院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政府已经引用强制检测规例，要求曾经在指定时间身处第4座 E 单位、第18座 D 单位同第6座嘅人士，下个星期一或者之前接受检测。當局已經安排檢測承辦商在麗晶花園羽毛球場設立流動採樣站，服務時間是每日上午10點至到晚上8點，暫定開放至下個星期一。大角咀、愛華街、大同新村一個單位昨晚11:30左右發生火警，單位內一名32歲女子昏迷送院，另外有3隻狗死亡，大約250名居民自行疏散。消防將火救熄，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原因無可疑。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咁啊嚟到朝头早嘅7:37，望一望今个星期咧，哎，香港方面咧都有啲值得关注嘅体育消息啊，特别咧就系讲紧啊香港爆发第四波嘅新型冠状疫情啦，系咪？ 有冇得入翻场睇？ 冇错啦，政府早前咧已经关闭咗康文署辖下嘅足球场噶嘛，令到咧就系港超联球队咧训练大受影响。咁啊，继上个星期末啊足总杯赛事延期之后啦，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啊，足总亦都再公布新一季嘅港超咧无限期停摆啊！咁啊，见睇翻咧，即系足总主席咧，亦都话到啦，就曾经咧就透露过啊，咁啊，港超会喺今年之内复赛嘅机会咧，其实亦都唔系话好乐观啊，吓 系未啲啦，系啊，因为始终过完限聚嘅措施，你已经讲紧24、25号啦，咁样 around 嗰啲时间，咁啊过时过节啊，唔搞大家，跟住可能整多两三日就已经去到2021一定得啦，系咪啊？ 系啊，希望2021啊真系一定得啦吓。咁啊，另外咧就要睇翻都系体育啦，咁啊东京奥运方面。咁啊，话到都系因为 得啊，2021系咪真系一定得啊？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咧，其实要举办呢个成数咧，或者举办到嘅成数咧，其实都系高嘅。主要都系因为日本政府几坚持，点样都要举办。个原因就系大家喂，可能你会冇呢一个嘅观众入场嘅，咁但系始终最大嘅收益咧。就係、是、喺世界轉播權嗰度，咁嗰嚿錢咧係完全 cover 到，冇觀眾入場，啲 souvenir 唔係好買得，咁嗰嚿錢先最大啊嘛。咁如果你話 cover 到政府啫， 轉播都轉 翻 落 去，係啦，唔會上翻落去啲小商户。 你講得好啱啦，咁啊希望佢 cover 到啲錢之後可以上翻少少落去啲小商户啦，係咪？咁啊東京奧運咧就喺明年嘅7月23号咧就揭幕啦。咁啊奧委會方面咧亦都話到啦，嗱會嚴格。規限參賽運動員入住，以及咧就離開呢個選手村嘅時間。啊，舉例啦，嗱，7月23号就開幕啦。咁啊，當其時會有一啲嘅成日都話有啲一大班嘅運動員咪入場嘅。咁佢個開幕禮。咁啊，今次嘅奧運其實本身有11,000名嘅運動員咧就參賽嘅。咁啊，大家都會留喺個選手村嗰度噶嘛。咁啊，亦都會喺個開幕禮嘅時候，成扎人出嚟咧就參與呢、這、一個。好似巡禮咁樣嘅活動嘅，咁但係今次咧有機會咧就喺開幕嘅巡禮嘅時候咧，啲選手咧都未必係 full team。入曬入去呢一個嘅運動場入邊， 或者選手一定要戴翻口罩咯， 口罩就一定要戴噶啦，係啦，咁但 係會戴啲透明嗰啲電視台嗰啲透明，因為你認唔到啊嘛， 唔係透明，但係都要有用先得㗎，你透明得嚟冇用嘅話， 發明啲透明但係有用嘅咯，快啲做啲立體塗層啊嗰啲咯，我唔識啊， 希望有啊， 可以，因為你諗下好多選手都係千年磨一劍啦，即係可能由10岁開始訓練，喂呢、這個。奥运就是我最大的人生的舞台嚟噶啦，当一个歌手去红馆就是他最大的宏愿啦。香港歌手，哇，去红馆、啊，我点能够戴住口罩做成场啊？我点都要俾大家睇下我个靓仔靓女样啊，系咪先？ 系啦，咁啊嗱，呢个奥运就去到23号至到8月8号啦，7月23号至8月8号啦。 系， 咁啊开幕嘅时候咧，咁啊有部分运动员咧就会参加呢一个开幕典礼嘅。咁、哦、啊相对嚟讲咧，闭幕嘅时候咧又唔系所有运动员会参加啦，例如。在7月23号已经举行的一些运动譬如游泳啊公路单车啊剑击等等的运动员呢可能就已经被大会安排了你们要离开了。 哦。 是啦早啲离开这个地方、啊可能是开心地可能是伤心地。咁总之你就没办法呢就参加到这个闭幕典礼。咁、这个呢有好多不同的措施呢咁都是希望呢就减少人流的聚集。如果不是呢即是又是有好多非议在这里 的。是啊希望真的可以平安过渡啦 对 呀、啊。可以即是做得到东京奥运。我都想睇啊你问我。 是啊 不过想大前提就不可以自私的。 即是支持一下。香港嘅運動員啊嘛，一去到嘅時候，哇！而家睇翻，譬如睇張小倫，哇！劍擊咁、啊、樣， 咦？歐海臣好似又買金戒喎，真係有 好多運動員，其實我哋好認識嘅，佢哋都話到東京奧運。 会系佢哋最后嘅一次奥运啦。 系咁啊，希望即系唔止东京加油啦，香港都加油啦， 全世界都加油啦。 啊，好啦，喂，转个角度讲埋欧联方面啦，欧联十六强咧已经产生咗啦。咁当然大家最知道嘅就系曼联咧就要转战欧霸啦。咁啊，因为即系输咗俾 R B 莱比锡啊，你又点估到咧？ 系 咁啊，另一代估唔到咧就系国际米兰咧，咁啊包尾出局，咁话晒佢都有佢最强嘅前线啊，嗰、那个揸股劲啊，卢揸股啊， 系啊， 卢卡股。其实讲紧就系 嗰只揸股啫， 系啊！但系咧，喂，六场啦，赢得一场啫，咁啊，竟然咧，即系同组咧就有王者啦、皇家马德里啦，同埋慕逊加柏啊、德甲嘅球队咧携手出线啊吓。A 组方面，拜仁加、马德里体育会啦、曼城同埋波图啊、利物浦、亚特兰大啊，都系喺十六强之内嘅。当然唔少得车路士啦、西维尔啦、多蒙特啦、拉素、祖云大师、巴塞隆拿。巴黎聖日耳門同埋 RB 萊比錫都係一啲大家明白或者了解佢都係幾勁嘅球隊啊，冇乜太大爆冷嘅成分，係唯一就係大家覺得喂意甲咧，即係進步咗好多喎。咁啊睇到咧意甲方面咧，我就咁睇咧，有三隊球隊咧都可以進級啊、如果國米生性啲咧，國米都可以進埋級咧。其實意甲嘅水平咧真係提高咗好多啊。有啲官方媒體就話可能係因為 C 朗過咗去，我都係咁睇嘅。同埋再加上就係好多踢完英超嘅球員咧，都加盟咗意甲咁樣，即係譬如米達恩啊，頭先我講盧卡古啊等等咧，呢啲球員啊都去咗意甲嗰度揾食咧，所以意甲嘅實力咧就與日俱升啦。譬如拉素其實喺自己聯賽都係中上游少少，咁啊亞特蘭大上年就直情有驚喜添啦，咁啊再加埋其實拿波里嗰啲都係一啲幾好嘅球隊嚟嘅。 喂，其實意大利咧，我哋以前成日都覺得佢係防守性比較強， 依家進攻嘅球隊。 我發覺佢哋近呢幾年嗰個進攻性個意欲都非常之強，加上佢哋嗰啲矛都幾尖喎。 係啊，同埋始終都係嗰句，即係你好多嘢都係睇對手嘅。咁、譬如你睇到，喂，對面嗰隊，喂 AC 米蘭咧有伊巴希莫維奇，幾 廿 歲，幾廿歲。冇呢個新冠肺炎之後啊， 又同你倒掛係咪？又同你遠射， 係啊！ 佢仲要咩咧？仲要個品好到佢肯交波， 係啊！ 哇！ 不過佢個品有少少唔好啊，就係佢唔肯追波，唔肯做協防，跟住佢通常都話都淨係中場線唔肯回防。不過嗱， 佢個感覺係。我入多幾球咪得咯，你失波唔緊，我入多幾球咪得咯， 啱啊！之前啊，伊巴最好係咩咧？最好係送咗一部P 字頭啊，嗰、那個遊戲機俾全隊祖雲達斯嘅球員，AC 米蘭嘅球員啊，係啊，幾開心啊！大家一齊過聖誕節咁樣 happy 啦！ 再做储备，被弱气。 6:46，听紧有邓丽欣嘅着地啊！早晨，钟哥，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崔杰彤。 哇，头先咧听到阿 O 同埋小白讲嗰啲运动嘢咧，即刻好想喐下。 关你咩事咧？ 关我咩事？今朝早咪叫大家，哇，天气开始冻嘅时候都可以即系喐下啲手手脚脚啊！ 唔系啊，你系运动控嚟咩？ 我都控控地噶，我都控控地嘅。 睇唔出 嗱、啊，我咧就唔系最热爱唔做唔舒服嗰只、嗯，因为我身边咧都真系有人系唔做唔舒服嘅、嗯，即系无论点样打风落雨啊，都一定要做嘅。 咁你知唔知我系乜嘢啊？ 你系 我系做咗唔舒服嗰啲。 系，我正想另外一个极端咯，系啦，一要你做，你听到都唔想系咪啊？唔系，但系咧，我觉得呢一个系间唔时要提醒一下大家嘅，系、嗯、一个循环嚟嘅。即系当你越做得多嘅时候咧、嗯，你见到自己嘅身体起咗微妙嘅变化啦，你又会觉得哦，咁几好、啊，好似健康咗，或者精神咗，或者体态靓咗，咁你又会再想做多啲。 啊，关于运动咧，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枉啦。即系呢一生啊？ 点解咧？ 我以前就真系好似你正话讲嗰啲咁样，唔 喐 唔舒服， 哦哦哦即系我就吓冇理由噶。 你可唔可以再表达一次你刚才讲嗰句说话嘅情感？你好似有少少 好真挚系嘛？ 我觉得有少少贬义，好 fit 咁样， 系啊，唔系即系我冇见过嘛。 啊啊我都曾經試過四嚿噶， 四嚿脂肪。你點咧？後生嘅時候， 以前咧，我真係每朝起身都要喐啊，係唔喐唔舒服，起碼都要喺即係就算我屋企以前好細噶嘛，即係原地跳又好，即係或者瞓喺度做 sit up 又好，起碼喐半個鐘。 因為你童軍嚟噶嘛， 中意跳彈床啊， 中意自己彈下彈下。 咁而家大過咗咧，真係去到另一個極端。而家叫我要行多步，我都喺度嫌三嫌四。 哎呀，唔得啊咁樣，因為咧我都覺得係嘅。你有一排唔做，即係冇咗個熱情或者冇咗個習慣咧，懶咗咧，你就完全的唔起嗰副計啊，即係的唔起個心肝去做。但係咧，你一唔做，跟住開始肥咗啊，或者即係覺得個人攰咗咧，你又更加唔想做。 係啊，係 啊， 開始放棄自己啦嘛。 係啊，唔好啊，我哋覺得應該即係你要成日叫我哋聯誼下咧，到疫情好翻。啲嘅时候应该约埋一齐，即系由肝水开始啊， 变翻湿水咁样。 系啦，喂，嗱，今日咧，我想讲下奥运嘅。 嗯， 头先听到阿 O 同埋小白讲啦，咁佢呢一个奥运咧就系嚟紧嘅东京奥运啦。但我想再讲远啲，系再下一届咧就系呢一个巴黎奥运啊。 第系边一届？再隔一届定两届？一届系嘛？ 下一届2024年。 下一届 系啊，2024年咧就会有巴黎啦。咁啊，当然即系你唔好以为奥运嚟緊嗰屆都未搞好，你再講遠啲，其實已經要籌備㗎啦。咁所以今次疫情影響到呢個東京奧運咧，即係大家都覺得啊，即係嗰啲心血啊，希望最後都可以搞到啦咁樣。咁啊嚟緊咧呢個巴黎奧運咧就開會啊，就話設有一個新嘅項目，一個競賽嘅項目， 加咗一樣， 加咗一樣係啦。我自己覺得幾有可觀性嘅。系啦，就系呢一个霹雳舞啊！ break dance 系啊，霹雳舞喎、啊， 呢个我僆仔时代看的 有涉猎过 八几年啊嘛，霹雳舞 系系 咁，当然你话如果佢再历史悠久啲，再可能七几年、六几年有我就唔知啦。 哦， 咁但系喺香港盛行咧，就真系八几年嘅时候，八十年代初。 咁你有冇学过咧？ 有嗰时一定要 一定要学 一招两招旁下身，即系好似即系叫做啊，好似俾电到嗰啲咁。 有冇转下？即系头转下头啊！ 头转就唔得啦， 系唔得啦！嗰啲其实真系都难啊！我自己都有啦， 头转 唔系我自己都有涉猎下，因为我 细冇 细个跳啊，系啊，但系我其实我接 讲多次 hip hop。系啦，霹靂舞我未去到嗰啲转嘅阶段，但我能够做到嘅咧就系一只手撑起个人，但系个头要掂到地嘅都，即系嗰个支撑点咧系一只手，咁其中一只手就顶，即系个手踭顶住条腰啦，咁啊手掌拍落地下啦，即系第一个支撑嘅。 你早啲讲啊嘛， 做咩又拍片啊？ 唔系欢乐满东华过咗，如果唔系你而家可以筹款啦，直头拍片小事啦。 唔系呢个系即系细个嘅时候好热爱咧。你一定要练到一招半式嘅。 咁不如拍片啦。 你俾翻少少时间我，讲紧都成十几廿年前噶啦，咁样年轻嘅时候。 你好似咁啫。 咁啊，都会做到一啲嘅招式啦，咁啊好满足啦。但系你话真系去到哇头转啊，嗰啲 hand spin 啊咁样咧，就真系做唔到啦。嗱，今次咧佢就嚟紧话巴黎奥运咧就设有呢个霹雳舞嘅竞赛项目。咁点解会拣呢项咧？佢就话好希望奥运咧都可以吸纳多啲年轻嘅观众。 眾啊，即係 win-win 雙贏。咁我睇到呢度嘅時候，我就諗會喎，嗱、即係我就當自己係年輕觀眾啦、即係如果佢加咗呢個項目，我會唔會因為佢呢一個項目而睇咧咁？我想我真的会、以前可能每个人看奥运都有一些深水项目的。钟哥你是看什么、 通常都是揀飞人或者飞鱼咯、 哦、即 是 速度 上 的。 速度上 的。都是的。因为譬如你标枪 那些 炸 铁饼那些。 你不知道标了去哪 里。只是香港可能不是那么盛行只 是。因为香港的运动其实就是跑步。跑步和游水咯， 系啊， 冇噶啦。咁、你会唔会有啲特别少少嘅都有，但系就唔系咁广泛咯、 我自己有一样几中意睇，跳水我中意睇啦，即系花式，即系转 圈 系啦，即系到最后水 花 嗰啲咧。咁你自己都会识得睇少少，即系你唔需要专业嘅、即系你大概见到水花多定少啊，有冇动作嗰啲，有冇错失啊？咁、你都叫识睇少少啊嘛。咁、另外有一个我都中意嘅咧，就系睇枪击啊，射枪啊、我觉得都好似。因为咧嗰啲参赛者咧，你见到佢哋系冷静到一个点，系、你觉得好神奇嘅。同、埋我成日都喺度谂，系咪呢一啲去到争0.0001就可以分到胜负嘅嘢，其实系最后系睇彩数。因为其实可能你哋个练习已经系去到。每一個練習已經冇乜可以挑剔㗎啦，只不過係去到臨場嘅時候，會唔會嗰、那個隻手嗰隻嗰個枕影響到，或者嗰陣風影響到咧咁樣，我就覺得都幾刺激嘅。 如果你話計埋冬季奧運咧，我自己最大感觸咧，我就睇嗰個冰壺嘅。 哦，冰壺， 即係講個冰壺，即係啲人喺度擦下擦下咁樣咧。因為令我諗起我以前咧，我曾經喺超級市場做過嗰啲夜間兼職噶嘛，拖地啊，即係一通啊，拖落。另外有啲童年回憶嘅， 幻想自己係呢個冰壺運動員啊嘛。我又玩個沙壺、其實都係咁樣玩，即係嗰個賽制都差唔多，不過就喺台面咯，即係有嗰啲沙嗰啲咧，係啦。咁啊，今次呢個霹靂舞咧，佢其實就講到係1970年代起源於美國紐約布朗克斯區嘅，即係 hip hop 嘅文化四大元素之一啦。呢、这个舞者咧就会以呢个团体又或者系一对一嘅形式，即系 battle 比武、 对决， 即系比武啦。 系啦，就对决。咁喺节奏强劲嘅音乐底下咧，就跳出一啲倒立啊、旋转啊，甚至一啲 freeze 嘅动作、定格嘅动作啦。咁、呢个国际奥委会咧喺决定边啲运动作为巴黎奥运自选项目嘅时候咧，主要就考虑可唔可以吸引到年轻人啦、同埋推广到呢个性别平等嘅。 嗱、首先第一样嘢，佢话吸引年轻人，我啊成日有少少拗头嘅。 点解咧？ 咁即系话系咪现有的运动是吸引不到年轻人呢？ 嗯， 即是譬如跑步，现在这么多年轻人跑步的啦， 是啊， 那照计他们年轻人跑步就喜欢看跑步咯， 是啊， 那即是我喜欢跑步，但我不喜欢看人跑步，那我开电视见到奥运有人跑步我不看了， 是， 那我要看有人跳霹雳舞我就看，那但是反过来现在有多少人是在看霹雳舞呢？ 是， 又好像不是很多、 啊啊。或者这样，可能他是、如果你喜欢看跑步的人呢已经会看了。那他如果再增加一些新增的项目，他想吸纳的是什么人呢？那么那譬如他打牌这样，那肯定吸纳我们啦，是不是？他就是不想吸纳我们啦。那他就霹雳舞啦，那可能即是一些比较喜欢舞蹈，但是可能对于另外一些运动没什么兴趣的。其实舞蹈它是一项运动、但如果你说跟田径啊那些竞赛比呢又好像是有少少的感觉是不同的。 嗯，因为田径譬如跑步来呢它都是同一个动作重复，游水是同一个动作 重复。 是， 但是霹雳舞呢佢就真係好似一啲花式咁樣，等於你做自由體操咁多。 啊， 不過咧，我真係 體操我都中意睇，唔記得頭先講漏咗。 不過咧，就希望奉勸所有嘅朋友們，我相信如果你喺2024係嘛，你睇到呢一個巴黎奧運有霹靂舞嘅時候咧，你千祈唔好諗住喺街嗰度可以學。 學係。 嗱，通常咧去到奧運必定係嗰啲即係最勁嘅 top 中之 top 咁樣噶啦。我突然間佢個頭轉80下，咁跟住唔係，我平時轉咗2下嘅啫，跟住喺啲石屎地度自己磨咧，嗱。咁就可能會有危險。 你有冇留意到其實奧運咧喺電視旁邊有冇加一句，即係平時電視劇嗰啲咧，即係動作經長時間訓練， 訓練屋企小朋友千祈 要切勿模 仿 啊咁樣。 咁又冇， 又好似冇喎。即係可能大家對於奧運呢一樣嘢咧已經明白咗，嗰啲人係由細訓練到大，應該都唔會跟佢學。 咁啊真係奇怪啦！我睇奧運咧，咁啊一啲比賽，譬如跳水又好咩都好，做到好難度高嘅動作。屋企嘅人咧就話：你學下人啦、啊，好啦。但如果我拍戲嘅時候做呢啲動作，千祈唔好學啊，學壞人啊。咁點解個分別會咁大呢？ 係咯， 系咪因为觉得即系参加得奥运嗰啲咧， 就唔系人啊，真系劲，系超人， 唔系系你目标太远啊，佢觉得你学极都学唔识啊，咁你口轻轻讲下咯。嗱，佢除咗加咗呢个霹雳舞之外咧，另外啊，东京奥运即系嚟紧嗰届东京奥运咧，嗰三个自选项目咧都获得延续去到巴黎奥运。边三项咧就系滑板啦、冲浪啦同埋攀岩嘅。咁呢个我都有，系我都有少少想讲，就系嗰个滑板。板啊，因为之前 你又系板仔嚟嘅咩？ 我唔系啊，但系其实呢一项运动，我想讲最近呢一两年咧，都又再系一个热潮咯。我身边好多朋友以前啦，即系可能中学时期学过嘅、玩过嘅，曾经系板仔嘅，即系而家已经可能成家立室噶啦。突然之间咧， 继续系一个板佬， 又兴翻起一个热潮。我见到佢哋好多都去再玩翻啊，买翻啲 仲得唔得啊？ 得得。 以前十几岁。而家幾十歲喎、 啊！你唔好話，我覺得呢啲真係你練咗，我覺得有少少踩單車嗰啲 feel 嘅，即係你學咗嗰、那個有咗嗰個平衡力，有咗嗰個感覺咧、即係當然你要翻一啲時間去揾翻啦。咁但係我見到佢哋又真係都玩得幾開心，又玩得幾叻嘅喎都，同埋有好多女仔已經開始學滑板咯。 哦，不過即係女士多啲女士玩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 不過我就覺得咧，即係如果男士們咧、如果你後生嘅時候玩開。即係夜晚，通常玩板都好多人都係夜晚嘅啦。 係 你去 喺觀塘海濱嗰度啊。 係啦，如果你喺觀塘海濱夜晚嘅時候，當你年青玩開板，當你大個咗之後，你去咗老闆，然之後你翻到觀塘海濱，突住個肚腩，你點樣玩板咧、啊，大佬？ 呢啲就係決心咯，咪就話嗱，運動呢啲嘢你停咗，但係你再攞翻起咧，越做嘅時候咧，就會有翻嗰個動力啊嘛。千祈唔好覺得尷尬，係、啦，第一下。 即係我應該而家嚟緊去夜晚喺觀塘嗰啲海濱嘅時候，就會見到好多頂住個肚腩出嚟嘅阿叔踩緊板啦。 唔係阿叔唔一定有肚腩嘅，又唔好標籤嗰啲阿叔先啦。但是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即是看到有些朋友可以重拾年轻时候的兴趣啦，甚至是一些强身健体的运动啦，都是好啊，加了这些项目可能真可以吸引到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的、 好的、 到时大家看看啦，希望真所有的活动都能够如期举行啊。跟大家看看现在的室外气温，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7%。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妈妈今日唔舒服，我帮手做家务先。 我找到嘢做啦，屋企嘅家用梗系要埋我嗰份啦。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曾经讲过：家庭乃是社会之缩影。事实上，家庭是具有自发维持能力的最小社会。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跟家人讲一声，家庭成员个个都会愿意付出的。 迅速决策。《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预计药管局将会在今个星期六通过紧急使用授权。美国在当地星期三新增超过3000人死于新型肺炎，打破全球任何国家的单日死亡纪录。美国在夏天的时候单日死亡病例显著下跌，其后疫情转差，现时的平均水平是10月份的3倍左右。另外，近期平均每日新增超过20万人确诊。目前有破当地纪录的超过106000名病人住院。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等的专家早前已经预料，在感恩节过后，单日新增病例会迅速增长。因为民众会趁着节日出行和家人聚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15，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4，人民币6.548，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814点，系升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33美元，卖出1,839.3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广东同南海北部，

早晨 ，Kitty， 星期五愉快， 星期愉快 ，Happy Friday 啊！琴日港股啊麻麻地 happy， 睇下今日有冇机会 happy 啲啦。琴日咧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咧就受压啊吓，咁啊信宇光学咧要跌 3.3% 啦，咁啊有其他股份都做得差少少，包括咧腾讯啊、阿里巴巴咧收市都要跌嘅，咁啊合力拖累恒指58点嘅跌幅啊，讲啊咁样讲啊，今日市方面有冇机会睇翻好啲咧 ？Dicky 交俾你分析下啦，唔该晒。 好，跌幅就唔系好大，不过都系跌啦。咁啊，甚至乎头先欧讲嗰啲所谓嘅手机设备类股份咧，我哋寻日朝头早都分析过噶啦，都有预示过咧，即系寻日嘅表现应该都会麻麻地，咁啊不幸言中啊，真系跌咗落嚟啦。咁好啦，今日点咧？我谂都系唔会话有个太即系好嘅表现、哦。咁点解咧？我谂都系真系用屋漏兼逢夜雨又夸张啲，不过咧就真系咧坏消息咧接二连三咧都系一个。好客观的事实，咁过去我都有讲过噶啦，即系当呢一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路而家喺度倒数紧佢要离开白宫嘅日子咧，咁佢喺呢段时间咧就继续咧就都会加大力度咧就系制裁佢认为唔系太好朋友嗰啲嘅地方同国家嘅。咁啊喺目前呢一刻咧，大家都见噶啦，喂又行政命令啊，哇又出口禁令啊，又黑名单啊，又不可投资的可能即系同军方有关系嘅公司咁。全部呢啲頭先我提及過嘅啫，都係即係衝住中國而嚟嘅咁啊！但係咧，你話有冇實質嘅影響咧？我又唔可以話完全冇，因為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咧，佢講到話即係同軍方有背景，咁當然係佢講嘅咋。咁但係佢講完咧，就即係有個效果，就係當全球各大指數編算機構啦，包括富時啦、MSCI 名城啊呢啲咧，都講話即係有少少即係叫做。避开啦吓，唔想陷入呢个战团，咁就话即系冇办法啦。咁如果你话系有呢一个咁样嘅所谓嘅制裁嘅名单里边嘅股份咧，我哋就要迫于无奈咧，要剔除佢系喺嗰个所谓嘅指数里边。咁当然唔使讲多噶，你一剔除指数变动之前，指数基金就要被动地沽货。咁而最惨就呢两个指数都系即系全球最有影响力嘅两大指数之一，其实唔止啊，而家连标普道琼都加埋落去。咁三大全球指数编算机构咧都加晒落去。所以即系如果你话要好简单一句咧，就系总之你喺名单度有一啲股份咧，个股价就一定受压噶啦。呢个系即系实在必然。咁甚至乎讲到话咩黑名单啊嗰啲咁，你睇到中海油过呢段日子，哇！真系个股价。真系冇好过，而家跌翻落去就嚟去翻嗰个咩期货，去到负数嗰啲咁嘅时间咯，即系都几差咯。 喂，即系中海油咧，直情跌埋落去52周低位，同个油价咧逆向操作啦。我又想深入啲问一下 Dicky 啦，因为好多其实散股民都有揸啦，有啲譬如中揸住中铁建啊、中交建嗰啲咁啊，谂住唔系好喐咁样。虽然其实佢唔系好喐，系不断咁样跌落嚟嘅。不过有啲朋友买咗只股票就五年睇啊，十年睇咁样，希望十年之后就会哇变咗30蚊，变咗300蚊咁样。咁啊，当然。呢啲故事冇咁样发生到啦，咁其实依家譬如头先讲嗰啲股份，嗰21只大概嘅中国企业喺香港有上市嗰啲，有冇机会要沟货，定还是系时候忍痛割爱咧？咁有另一啲分析就话，喂，其实佢虽然系制裁咗，譬如讲紧中国建筑国际3311咁样啦，咁其实。喂，佢都唔喺美國起樓嘅，咁佢主要業務其實 focus 喺中國喺香港啊等等嘅喎，咁其實佢有佢制裁，我哋佢公司有公司賺錢都得假咁樣，咁究竟個分析應該點樣咧？ 我諗好簡單，好直接了當咧，就係而家講緊咧一個好被動嘅原因，就係講緊話三大指數機構。即係富時、名城，即係 MSCI 啦，同埋咧標普道瓊斯啦嚇。咁而家咧就講緊，因為頭先我哋講嗰個所謂嘅禁令咧，呢21間公司咧，即係亦都係唔係淨係股票喎，講緊即係債券啊等等咧，佢哋都要剔除喺佢哋嗰啲指數裏邊。咁頭先都講啦，大家就冇辦法㗎啦，即係都要睇到實，因為佢即係特朗普個行政命令咧，就係由明年即係1月11日先開始嘅，即係佢認為係。同中國軍方有關係啦，唔代表係啦嚇。咁但係佢咁講完之後，佢話要制裁咧。咁而家三大指數佢哋都即係要將呢啲股份踢出嚟。咁所以頭先我嘅意思咧，就即係話喺踢出嚟之前咧，點都會受壓嘅，因為心理上都有啲壓力。咁踢出嚟嗰日咧。 咁之前嗰個交易天咧，即係要被動地減持咧，嗰日都真係好無奈地受壓。但係如果你話真係都踢走咗之後咧，咁嗱，真心講啦，又還原基本部噶啦。又會去返即係嗰個問題嗰度啦，你禁令啦，你最多唔俾人買嘅啫，咁但係你唔可以阻止中國嘅投資者係啊，咁所以即係有一定程度影響，咁但係你話喂最樂觀嘅講法會唔會就係、是、啊佢離任之後，佢離開白宮之後，假如即係拜登順利即係可以即係話過渡啦嚇。即係佢哋嘅美國政府會過渡，咁究竟會唔會又真係將呢啲行政嘅命令又全部又搣曬咧？咁嗱，當年特朗普就係咁嘅，佢一上任咧就全部即係差唔多前任簽嗰啲咧，係 全部廢除曬， 係啦，全部都廢除曬佢啦。 有啲朋友咧，即係一終結咗一段感情，即刻喺 IG 啊、 Facebook，delete 曬啲 X 嗰啲嘢先，重新 new page 我哋重新開始咁樣係嘛？嗯。 即又是那些逝去感情 如何留得住啊 咁呢个好可能都会发生嘅，但係呢我又唔夠膽讲话咪百分之一百，因为都係嗰句，即係讲緊嗰个即係中美嗰个博弈呢、嗯、我过去经常都会讲，我唔认为係拜登上场之后就会哇 friend 返晒啊，搭晒膊头啊，即係揽头揽颈，我肯定係唔会发生呢件事，所以係唔係就话咁乐观佢一上场就会係將呢啲完全推翻曬，我覺得會比較敏感嘅。即係如果你話喂一涉及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指控嘅時候咧，咁你係咪查都唔使查，你就掹走佢先？咁佢哋國內可能亦都會有啲反對聲音，因為而家係即係博弈得好犀利咁啊，兩國係咁，所以哎呀，即係有啲論盡㗎呢啲位，我寧願避一避先咯，因為嗱都係嗰句跌緊落嚟嘅刀，我唔會攞把手去接，亦都唔會叫人攞把手攞隻手去接，因為會即係流曬血會損曬㗎嘛。咁我諗起碼都要等佢。即係起碼跌到落去一啲位係開始有啲反彈信號，但係頭先我哋講嗰啲股份咧，係日日都陰足咁落嘅喎，點賣啊？即係買唔落咯。 係咁啊，所以散户股民咧都要知道啊嚇，究竟係執到寶定還是係燙手山芋咧？咁啊，聽阿 Dicky 講咧就會分析得多少少啦。咁啊，我哋頭先講中美博弈啊，唔太開心，講啲開心嘢啊。我哋有請 Happy Girl 神果 Happy Girl 啊，Kitty 講啲開心啲嘅嘢。 講下阿 Dicky 係啊，有冇諗住喺呢個天气凉凉地嘅时候打边炉咧？ 打边炉啊， 系啦，就想讲下呢啲 人限聚令就难啲嘅， 系啦， 前就食完咯。 香港就难啲啦，有呢个限聚令啊。咁但系咧，见到内地一啲餐饮股咧，就表现几好，亦都重现强势。咁譬如嗰只520嘅 Shabu Shabu 啦，9922959啦，咁样咁都好似表现唔错。咁其实系咪都可以望下有冇一啲有潜力嘅可以追一追咧？ 9毛9琴日单又我睇嘅时候升咗9%。最后是不是升11%啊？ 升超过13%啊！ 真系夸张啊！ 我以为佢升9毛9啫，点知咧就系差唔多一个9毛9系嘛？ 系啊，佢个品牌同你讲佢系太易啦，升都太易啦，对于佢嚟讲系咪先？真系唔识啊！点睇啊？呢个饮食股， 嗱，一句讲晒，平就唔平噶啦。不过咧，我都睇好嘅。我谂过去喺晨光即系呢个环节咧，我都分享过就系、是，我比较个人系倾向睇嗰啲内需嘅。啤酒我讲过啦，咁霎下霎下我就冇特别提嘅。咁但系我自己啲专栏都有写过嘅。咁我谂最简单嘅理解就系、是，而家我哋又要避开啲咩咧？咪就是、中美博弈嗰啲啦。咁如果避开咗中美贸易博弈嗰啲，咁其實呢啲就係剩翻落嚟嗰啲嚟嘅，所有內需，即其實真係由頭到腳飲得食得嗰啲咧，呢段時間都會受到資金追捧嘅，尤其是年底添。咁我會覺得都係嗰句頭先咧講啲股份就當炒嘅，估值唔平嘅，咁但係冇問題嘅，即大家都會明白，就係股票市場永遠都係個鐘擺喺度，只會係亢奮同恐慌裏面發嚟發去嘅啫，就冇話啱啱好好正常嘅股值嘅。咁所以而家呢刻咧，就大家都會係即係落鑊炒啲火鍋連鎖店啊，就算佢啲上游供應鏈啊，以至到總之任何餐飲飲食，總之內地嗰啲咧，我就覺得都係會係相對地比較樂觀啲，因為內地疫情受控啊，相對地咁又唔會話好似歐美咁又唔準食啊，咁變咗就係好啲咯。甚至乎係啊，即係你話喂唔講名啦，咁譬如話你話就算係一啲連鎖快餐店啊，即係嗰啲 A 即係 ADR 回歸香港嗰啲咧，咁我覺得都即係。 总的来说都是应该会是跑赢大市啦。 嗯，但是呢现实之中呢就未能够即是约阿 Dicky 去即是打下边炉啦，咁又限制啦。 食高级酒店 嘅 平时。 打嘅，你唔好讲到我。你睇我都知道咩都喜欢食。 咪都有高级边炉㗎嘛。 高级边炉。 但头先有提到呢就 即系嗰啲日式猪肉店嗰啲，咁我更加中意。 都 OK,OK, 收到收到，好，下次约你，下次约啊。 系啦，都会香港尝试系。 喂，但系呢譬如一啲外卖股会唔会喺一啲疫情比较严重啲嘅地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 系咁啊，睇到外卖股，即系琴日讲咗啲3690啦，即系美国嗰度个哇 dash 都唔讲得少，单日都 90% 行上去多 dash 咁样。咁啊，其他上市有唔同嘅外卖平台啦。今年疫情系咪都受惠啊？相对呢啲一类嘅股， 咁点讲都真系受惠嘅。即系当你一话 lockdown， 咁你冇得出去食，冇得出去食就即系用外卖，除非自己煮嘅啫。咁即系。都虽然都好多逆境厨神嘅，包括小弟在内啦，咁但系即系都要翻工嘅，都唔可以日日煮嘅。 系啊 ，Dicky 都会焗下乜粉嘅。 我见到啊，我见到啊，我有 like 噶。 系啊，透过相片啊，我都闻到香味啊。 正所谓咩，隔住个 mon 都闻到香啊。 系啦，煮嘢食咧煮窿唔紧要，股票啊唔好窿啊，最紧要系咪先？系啊，咁啊呢啲都系系听唔到， 都系有概念嘅，即系做。不过如果你话。即有少少個時序可能唔同咗，譬如話你話講美團咁，因為佢真係早炒咗上去啦，咁真係最亢奮咪就係即係講話恆指嗰刻咯，咁所以而家反而佢就啱啱又有啲尷尬嘅，兩條短移動線就落緊嚟，衝緊落嚟係十同廿天線，咁五廿天線上緊去，咁即係會形成咩？形成一個相交相會咯。咁但係呢一個喺股票市場嚟講，短線嘅移動平均線跌穿長線嘅移動平均線，呢、這個叫做死亡交叉，就唔係靚嘢嚟嘅。咁所以就。我呢一刻啊，我又唔係話信心大得好交光啦，但係咧就始終呢一個行業呢一個板塊暫時都仲係樂觀嘅，只不過係可能個別股份真係炒咗上去，而家有啲回，咁就唔出奇啦。同埋又係嗰啲內地監管啦，譬如話你話純粹講美團就嗰啲咩反壟斷啊，嗰啲就全部都同佢有少少關係啦，唔係最直接關係。咁我諗。我唔係話寄望佢跌嘅，不過如果你話啊，佢可以落翻去上次試一試嗰個掂一掂嗰個低位彈上嚟嗰個位，大概落翻兩268.89啊嗰啲，咁可能就短線個吸引力就大啲咯。 係咁啊 ，Dicky 不如最後講埋呢一隻啦，橫掂講開過股啊，咁啊睇到隻中國鐵塔啦，咁啊都係好多晨光啲聽眾朋友都有睇開啦，哇強強強聯手喎、啊，咁啊以為巴黎有鐵塔，中國都應該有噶，點不知哇搞到～不断咁样股价系咁俾人执落去，咁呢只股份留底有冇机会啊？定还是近排都唔好掂啦？又话个个都用5G 机嘅，唔系有帮到手嘅咩？点睇法呢究竟？ 始终我觉得网络基础建设嚟讲咧，就系、是、会比嗰个行业生态链系再早啲。即係簡單啲講，我意思係如果你話佢講受惠咧，鐵塔受惠係會早過啲智能手機生產商咯嚇。咁而家我唔係覺得好受惠，其實我都好耐冇推介過，我都好有印象。當年喺自己專欄度寫話，兩蚊樓上，我真係冇乜即係直播空間。咁當然我冇諗過跌咁多嘅。咁但係係啊，你話喂都唔係完全冇消息啊。其實而家都講緊開始有啲慢慢有啲消息，又話喂，淨係一個廣東都已經有十幾萬個。有基站咁好似即係冇反應咁嘅，而家喺呢刻即係對於佢嘅股價，我諗亦都係建基於過去佢個估值都真係唔係平。你諗下佢跌咗咁多落嚟，其實都30幾個 P 㗎， 咁又 係。所以就真係就咁講走勢咧，喺呢刻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做個即係背持諗住啊有翻少少即係反彈咧，即係但願如此啦。咁但係就真係唔見得到話嗰、那個即係。即系所谓止跌回稳或者反弹动力好大咯。 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多谢 O Kitty， 星期五 愉快， 下次再约你食烧肉啊， 整多啲好嘢食出嚟啊！ 拜拜， 多谢 Dicky， 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讲开关心咧，就关心下大家礼拜六日有咩食啦，咁样。咁啊，近排手机收得最多就系嗰啲咧，外卖嗰啲食材铺啊，佢、 哦、 就发个短信话。会员蒙先生你好啊，嗱、我哋咧今个礼拜六日咧就推出乜乜乜优惠咁 样。首先你拗下头，咦，我系佢会员咩？ 从来冇猜过大佬咁样系嘛？咁但系唔紧要啦，好多都系冻肉嚟嘅，咁啊同你讲话啊，留喺屋企啦，咁啊叫你煎块扒啊，即系烚下啲肥牛啊，咁样嗰啲嘢食啦，咁通常都系呢啲嘢。咁啊讲开啊，头先 Kitty 喺股票嘅世界都有问下啊 ，Dicky 打边炉得唔得啦？喂，今日想讲下呢、這个。卡路里嘅排行榜啊，即系最着数就系食得健康就系最着数啦。 即系打边炉嘅情况底下要食得健康。 系啊，不过咧以上十款嘢咧，其实好多都系小弟几中意食嘅。 你而家系讲紧健康定系唔健康 先？健康又讲下，唔健康又讲下啦。 咁你中意嗰十款系？ 包括有 午餐肉咁 啊？冇，我呢个真系麻麻地。 哦，系啊，打边炉午餐肉系另外一种风味嚟嘅。 Sorry， 我一定要讲呢个午餐嘅肉咧。近排咧喺连住一齐登个讨论区咧，有一个最新嘅食法。 点样啊？ 那个情景系咁样嘅，就系、是、我同崔杰同啦打边炉啦，因为二人限聚啊，我想请埋小白同埋请埋钟哥，同埋请埋林慧噶吓。 下次啦， 疫情过咗，唔系下次。 唔系啊，下次你斋约佢哋啊， 即 系食五次啊， 换人 食 五 次。 诶，我可以推介呢一种食法。嗱，原先我都渺渺地嘅，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大家打边炉啦，咁啊有班朋友，即系讲紧上个礼拜嘅时候，有班朋友佢就描述打边炉啊。每個人帶啲嘢食啦，咁啊 Kitty 又好好啦，即係有錢人嚟啊，又帶啲咩佐賀牛啊，咩嗰啲剩啊咁樣啦，咁啊小白宮崎牛啊咁樣啦，宮崎駿個 friend， 跟住咧阿鐘哥啊有北海道嘅雪場蟹啊咁樣，話全世界最好嗰啲嘢食，跟住阿 O 咧啊以為佢一個度縮精啦，咁啊帶咗一罐咁嘅午餐肉啫，咁咧跟住個個人都嗤之以鼻啦，就話：哇，阿 O 係咪唔掂啊？係咪炒窿股票啊？ 冇事 啊 嘛，你係嘛？ 跟住咧，阿 O 咧就喺度講啦，話：其實唔係啊。 介紹翻 午餐肉有一個新嘅食法。嗱，首先你厚切一塊，擺落去浸一浸，跟住呢個時候神奇嘅果效出現，你再攞多一包咧，六塊裝嘅芝士。跟住將一塊芝士咧搣開個膠紙，跟住擺落去，跟住咧再將嗰啲芝士係啦，再將啲芝士咧包住嗰、那個嗰塊午餐肉，跟住再浸一浸，跟住咧個芝士咧溶溶地嘅時候，跟住再食落去午餐肉嗰度。我俾你聽，你成餐邊爐啊？喺個討論區嗰度講，你成餐邊爐咩佐賀和牛啊，咩宮崎牛啊，石垣牛啊，北海道雪場蟹，完全啊， 唔入流 啊！ 哇，咁緊要咩？ 係啊， 但真係好邪惡喎、啊！ 邪惡還邪惡。好食还好食，谂到都觉得流口水啊！真系嗱、啊，即系唔系讲啲咁邪恶嘅嘢咁啊。至于头先芝士再加午餐肉嘅几多卡路里，你谂到都知道高啦。 但试唔试啊？适随转变啦 吓。系啦，咁但系咧，今日讲翻啲 basic 啲嘅嘢嘅，咁啊，譬如丸类咁样啦，咁啊，你想食得健康啲咧，就相对要拣墨鱼丸啊，咁样118卡路里到啦，咁啊，脂肪含量都有6克嘅大概咁啊。至于鱼皮饺嗰啲又高卡啲嘅。 哦，系啊。 系啊，鱼皮饺个皮啊。 哦， 个皮好巴闭， 我成日觉得佢细细粒鱼肉咁样咧，我以为佢都 OK 添。 并不是系咁样啊吓，咁相对食得健康啲啊，六下虾食嗰啲咪低卡咯， 海鲜咯， 系啊海鲜咯，咁但系有啲你估佢唔到啦，大家都知道噶啦，嗱响铃啊、枝竹啊嗰啲就， 你啲油炸嘢就梗系咩啦， 系啦，但系有一样嘢咯。哦、其實都幾低卡路里喎，你估唔到係喺咧啊台式邊爐咧經常食嘅係乜嘢咧 ？Kitty 你記唔記得？ 鴨血 係啊，就係、是、 我好中意食鴨血嘅。 鴨血咧幾低卡嘅，55卡路里喎，同埋咧少於一克嘅脂肪。 咁佢都係血嚟啫。 係啊， 跟住凝固咗。係 咁、當然你話喂膽固醇係後作另作別論啦，因為幾個唔同嘅 cat 嚟㗎嘛，係咪先？你好難喂佢有 A 又低 ，B 又低，C 又低，D 又低咁樣。 詳細嘅咧可以問翻營養師嘅。 係啦，詳細你問翻啲專業嘅營養師。 可能會叫你唔好打咁多邊爐啦。 唔 係， 我本身呢個報告都係一個專業嘅營養師整出嚟嘅。 所以佢淨係講其中一樣係咪卡路里？讲唔晒咁多， 系啊，咁希望大家食得健康啲啦，星期五都过得开开心心啦，买一送啊，同屋企人啊留喺屋企啦，准备下礼拜六日究竟食乜东东啊？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叶勤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另外在港岛方面，湾仔的分域码头街有沙中线工程，分域码头街去湾仔运动场方向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去会议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其实而家啲小朋友使唔使咁忙啊？ 我都想玩啊，不过边有时间玩啊？我星期六日仲忙过翻学啊，又要学琴啦。学书法啦，学画画啦，仲有成堆补充练习要做啊！ 好多父母咧都认为要喺小朋友细个嘅时候俾最好嘅嘢佢，但系小朋友又系唔系开心嘅呢？要关心小朋友，不如今个星期日上昼八点到十点，一齐开收音机听住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边个话泡菜净系得个辣字噶？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 Joy 游世界嘅阿 Joyce 嚟同大家分享，到底泡菜嘅腌制文化啦，喺唔同地区到底啲泡菜又有啲乜嘢唔同啦？一齐嚟学下呢一段泡菜嘅历史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早晨两位， 有啲咩带嚟咧？今日， 今日咧，我会介绍一个我哋平时会用开，我哋细个用开，但系我而家冇乜用过嘅嘢嚟。 系咩嚟嘅咧？ 就系铅笔啦，但系佢唔系铅笔。咁最近咧，我见到有一套电影咧，好 hit 噶嘛，动漫，日本动漫，我决定改个名咧，同佢差唔多。 点解啊？ 因为佢同佢功能咧。都是跟个名字一样的 功能啊， 功能， 功能， 功能，它叫无限之铅笔， 无限之铅笔啊， 是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支笔呢，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它的外形先，其实它跟一支笔没分别的、不过它就是整支杆都是用铁做的， 整支笔杆， 整支笔杆都是用铁做的， 笔杆啊， 笔杆。 喂，究竟个超新星你上嚟系学正音啊，定还是上嚟介绍产品噶？ 唔系，讲得啱嘅，讲得啱嘅，我会讲得啱嘅，就系笔杆。 嗯， 系啦，佢啲笔杆就系 你真系阿基田姨望到眼都突晒， 就系用铁做嘅。咁佢前面咧个头咧就可以拧落嚟，就好似我哋以前玩飞镖嘅时候咧，嗰、那个前面个胶头系咪可以拧落嚟嘅？ 系啊， 系啦，佢嘅。感觉就是跟它一样的， 我先看看先，我拿上手先，它的长度， 重不重啊？ 首先它的长度呢跟普通一支铅笔差不多，你可以说它短一点，但是差不多的、重量方面呢就比一支铅笔为重一点， 重一点， 重一点，咁但是它又未知去到一支墨水笔那么重、那个粗幼呢真係一支鉛筆啦、真係一支鉛筆嘅粗幼啦。咁但係咧，我揸上手嘅時候，嗰、那個手感咧就同以前唔同嘅，因為以前揸上手 係會暖嘅支筆，因為木鉛筆係木啊嘛，我大部分用嘅呢之前同阿崔傑同講過話，如果啲換心嗰啲筆咧，咁因為嗰啲係塑膠，咁可能個感覺係唔同啊。咁但係呢支咧揸上手。個感覺係冰冰涼涼啊，有啲冷意啊， 因為佢係鐵嚟嘅， 係啊係啊，佢係鐵嚟嘅成支， 咁咪俾人出嚟同揸一揸先嚇。 哦，又係喎，咦，同我諗嘅又輕啲喎，我望落去成支鐵咁咧，我以為會重啦。 但係佢咧， 滑捋捋咁樣咯。 係啊，佢重量咧係會令到你個人有啲實在感嘅。 嗯， 因為你寫字嘅時候咧， 我個人實在唔使靠呢支筆㗎。 唔係㗎，你寫字嘅時候，嗱呢支筆最大嘅功效係咩咧？就是、平時我哋以前細個用鉛筆寫嘅時候咧，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寫之後會突然間斷，又或者係崩咗。 嗯， 咁、但係呢支筆係唔會嘅，佢個頭咧其實係用銀做嘅。呢樣嘢咧，我上網 search 過咧，原來呢個法呢個設計咧已經喺舊嘅文藝復興時期已經開始用緊噶啦。 哦， 即係舊嘅藝，即係古時嘅藝術家咧，因為嗰時係未有石墨，即係未有鉛筆呢樣嘢噶嘛。 石墨係嘛？ 石墨係啊，冇錯嘅呢個。 驚我聽錯啊！ 唔會嗱，咁我哋平時細個嘅時候係咪好中意咧將銀仔擺張紙度，然後刮刮刮刮刮刮刮刮佢，之後就會有個印出嚟嘅。其實個原理咧就同呢支筆一樣。因為它上面咧就係、是、一啲銀啦、啊，咁當你寫嘅時候咧，透過摩擦咧，佢就會留咗啲痕喺張紙度。咁然後張紙咧就會佢上面嗰啲跡咧就會透過氧化，就會形成咗一種好似鉛筆咁嘅顏色。咁所以咧呢支筆咧就係、是、以前舊時佢哋啲藝術家咧未有石墨嘅時候就會好中意攞嚟畫嘢嘅。不過呢個就係個重點啦，就係、是。佢唔同鉛筆一樣，佢係擦唔甩嘅。 哦，擦唔甩㗎？ 係啊，佢擦唔甩，佢會留喺留個痕跡喺度，因為佢唔係石墨嚟㗎嘛。係，佢真係係透過氧化嘅作用而留咗呢啲顏色喺張紙上面。 但係佢個氧化係一嚟就氧化㗎啦，即係唔使等㗎喎。 係啊，所以咧呢支筆咧係非常之好似鉛筆，但係佢嘅功效同埋佢即係佢唔會好似鉛筆咁樣甩，同埋一捽就會甩曬色咯。 哇！咁如果大家用呢一支嘢，真係要三思喎。 係咯， 即係你如果寫錯字，我都可以調轉支筆用個擦膠擦咗佢啊。呢個係永不磨損喎。 擦咗佢咯，唯有。 咁咪變咗一笪笪咯， 跟住你喺上面簽翻個名咯，多數都係咁噶嘛。 啊，不過咧，多謝阿星今日呢一個嘅提供啦。咁但係阿星，你知唔知你最近有個新嘅名啊？ 系 叫淘宝超新星啊！ 嗱， 因为你所有嘢都喺淘宝嗰度买到啊！ 我唔系喺淘宝买过呢啲嘢。 呢个 系啊，全部我都系周街手刮翻嚟噶。香港 咪即系呢仲蠢咗啊？点解咧？因为喺嗰度 买咗啦你。 来描述说，然后拉出战快破衣做了纸，然后天空必会有一片，让年月张开写满诗。谁来描述笑，然后剪出一串尾巴做了笔，然后疆土必会有一片，可叫抑郁变做随意。谁来描述爱？宁愿也是前缘，谁来愿要伤？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令美丽的字。王羲之早已知，拿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此不能。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纸。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已撇着眸，万卷书来提示一枯纸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日子。谁来描述我？藏在心中很壮阔的像卷纸，纯白简单吹我放开天，让尘俗翻滚放游丝。谁来描述你？元神中央很偏锋的很自拔，有人挥洒吹你贪些险，可叫哀伤变做情意。谁来描述爱？ 年龄也是情人，谁来愿要睡？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练美丽的字。Yeah, 黄气之早已知，矛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之不嘛。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纸。 8:45咧，听紧有冯允谦阿 J 嘅纸笔墨啊，咁啊转个头，大家可以上去面书上面啦，睇下星所介绍嘅你一 啲嘢啊， 已经唔想讲， 唔想讲佢， 唔系啊 ，OK 嘅，大家俾啲鼓励佢啊嘛。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在听小白电话之前呢，我想讲少少个人感受啊。 是。 我觉得在这里呢真的好像有一个家的感觉。 咦，为什么这样说呢？哪个是阿妈？ 首先我现在坐这张凳呢，我平时很少坐的。 是暖的现 在。因为是凹槽的。不是，因为这张凳呢那个 iPad 是有少少摇下摇下的 feel。 是。 好像那些安乐椅，是不是叫安乐椅？ 安乐椅。 摇摇凳啊，安乐椅那些这样呢。那我一坐这些叫做安乐椅呢，就諗起坐喺一啲火炉前面啊，嗰啲家好温暖嘅感觉。 有啲咳咳咳咳烧火。 烧火嗰啲，我鍾意听嗰啲烧柴嗰啲声呢，都未够。咁跟住呢，每一次呢，阿崔杰同呢都会动一个一张纸喺度写到明呢，我哋几点钟要收声啦，因为要播啲乜嘢咁样啊。咁我突然间觉得好似我一个好有钱嘅人啊，坐喺个火炉旁边喺度享受緊呢一个嘅火炉嘅温暖嘅时候呢。 姑娘叫你食药啊。你十点冇食药啦， 就有个管家姑娘，有个管家嚟话俾你听，老爷食饭啦，即系嗰啲咁样，所以有一个家嘅感觉。 咁都好，我都系管家啫， 未至于去到姑娘啊， 唔系妈妈。好啦，接个小白入嚟啦。 你好啊，管家同老爷。 老爷啊， 小白系咩角色咧？唔知 我随从得噶啦，我。 好啊，小白。 系啊，嗱，喂，今日咧我真系发现咗一样嘢喎，嗱，而家抗疫期间，原来呢个世界上咧，走向一个趋势啊，几得意嘅呢个现象。咁呢个趋势咧就是、有两样嘢咧，都系其中呢、这个世界量其中两样嘢大卖嘅。第一样咧系叫做 work from home 嘅 box set。系咩嚟嘅咧？讲少少先。咁佢咧就系、是、一个咧大概系高两米到啦，好似一道门咁高。 两米？ 两米噶，系啊，两米啊，你冇听错，两米。不过咧，可以接埋，即係好似我哋嗰啲露營嗰啲 cam 咁樣咧，嗰啲帳篷啊，咁你一打開咧就會有一塊可以take away 嘅嘢，一打開。 首先，小白，你有冇喺出邊做司儀嘅工作㗎？ 做咩 啊？有冇先？ 有。 你又戒咗讲接埋呢两个字啊？ 哦， 恭喜你接埋咁样，嗰道门咁样，咁啊真系大件事啊！ 嗰嚿嘢可以咧就收埋佢， 收埋， 冇错啦。咁啊收埋嘅时候，好似一袋仔好轻便嘅。咁咧打开嘅时候咧，佢就好似个打开咗嘅电话亭咁样。咁但系佢净系得个支架嘅啫，全黑色嘅。啊！我嚟做咩嘅 咧？有埋四埲墙咁样嘅， 佢就系啦，有晒嘅，四边都系全黑色嘅。原来就系俾啲人咧拎张凳仔同呢张台仔放入去，等大家咧可以 work from home。你知啦，好多会议噶嘛， 即系扮喺屋企。如果有 zoom 嘅时候，你就可以匿埋喺间房里边，不受干扰。 冇错啦。咁如果你戴住嘅 headphone 嘅，咁啊屋企有其他人嘈嘅，咁你就匿住入去，就自成一角咁啊。咩都睇唔到，咩都听唔到。 你只系隔咗个影，即系画面或者周围嘅影像啫，你隔唔到声噶嘛？如果隔篱阿 B 喺度喊，唔系，如果隔篱阿 B 喺度喊，佢把声都入到麦噶。 系啊，不过如果有 B 喺度嘅话，就梗系唔好戴住 headphone 啦。咁啊，佢喊你都知佢咩事嘛。好啦，另外一样嘢咧，又系同呢嚿差唔多嘅，就系、是、一人嘅露营装备，咁都系大卖噶。好啦，点解会呢两样嘢都大卖嘅咧？原来咧，而家就发现咗。呢、这、一个叫做病毒咧，催化咗人类一种咧孤独嘅心，同埋追寻孤独嘅心态。哇，咁啊不得了啦！呢两样嘢，首先想问下两位先，你哋有冇中意一个人去旅行，或者有冇试过一个人去旅行？ 经常 ， 我都有试过，我都有， 系啦。 我仲问，我问你去边好嘅，你记唔记得？跟住你话去福冈啦，咁我就真系去咗福冈啦。 我个人真系好， 你下次问我 冇所谓噶， 我会同你讲去黄大仙啦、 啊，咁我都会落去咯，落一落去咯， 系啊，我自己咧其实都中意一个人去旅行嘅，咁、如果一个人去旅行就冇咁多负担啦。有好多自由嘅感覺啦， 你冇咁講啊！咩、叫做唔係一個人就好多負擔啊？啊，你老婆聽到你 都唔清啊！ 跪玻璃嘅話，你聽 一個人咧係可以逍遙自在啲，有多啲唔同嘅體會。兩個人咧就可以互相扶持，恩恩愛愛，係咪？ 如果同埋細路仔去咧？ 带埋细路仔去就乐也融融，哇！呢一种嘅温暖， 父老携幼， 父老携幼咧，哇！直头开心到开 party 咁样 添 啊！ 讲嘢唔眨眼嘅喎，办事 你又知吓，架住个电话你又知。好啦，嗱，如果一个人嘅心态咧喺呢段时间咧叫做膨胀咗咁多咧，咁啊形成咗咧就系头先嗰两样嘢大买啦。但系咧，原来有啲人咧，佢哋话到啦，我虽然中意咧去旅行或者一个人去露营，不过咧原来网上边亦都列咗好多唔同嘅重点啊，就系俾一个人，如果佢系一人旅行、一人露营嘅时候咧，系一定坚持要遵守嘅。好啦。第一條 又係嗰啲咩唔抌垃圾嗰啲係嘛？ 唔係啊， 即係叉燭電啊嗰啲啊？ 唔係啊，唔係呢啲嚟㗎。 帶阿鄧子峰去係嘛？收到收唔到？ 唔關事啊，都唔關方力申事㗎呢個。 鄧子峰話唔到俾你聽個方向啊，你要帶指南針㗎嘛？ 係啊，或者拎支針啦嚇、好啦，咁佢哋就話到啦，如果你一個人去旅行嘅時候咧，去埋露營啦，你就要準備定一啲超輕量嘅嘢，無論你旅行定露營都係㗎喎。如果你哋太多嘢。即係咁講啦，你孭住個大背囊，如果你喺唔知邊個國家嘅火車站嗰度，你就算要去洗手間都入唔到個廁所啊，因為你太大狗嘛，咁所以你又放出邊喎，咁又危險啦。所以佢哋都提醒咧，就係如果你一個人出去咧，就一定要所有嘢都係輕便嘅，可以洗翻乾淨。咁呢個第一樣， 因為要更新啊，冇人幫你看住。 冇錯啦，一定要更新嘅。好啦，另外如果你係去露營嘅話咧，營地一定要有咁偏僻。得咁偏僻，首先、我哋撇除咗安唔安全呢个问题先，而家讲紧咧系一个人渴望孤单嘅心态，所以先去旅行嘛，系咪？咁我哋就话啦，你咧一定要去啲偏僻啲嘅地方，咁啊最好咧个山头嗰度咧系听唔到其他人嘅声音嘅。好啦，听唔到其他人嘅声音嘅时候，即系你系独家村啦，系咪？好啦，如果发现附近有人过咗过嚟，你嗰个叫做活动范围嘅，咁点算啊？ 走咯。 唔好倾偈，因为你是享受一个人的生活的嘛，因为现在啲人已经开始追求一个人啦，就话唔好倾偈。 如果佢过嚟找你倾偈咧， 唔讲嘢，唔应咯， 唔讲嘢，啱啊，唔应佢咯。 跟住佢话做咩啊？你独家村啊，咁小气噶，同你讲两句都 激将法，激将法， 再另一面咯，再另一面都是唔好理佢咯，因为咧你一倾偈咧。就失去咗呢一個一個人嗰個嘅意義。 嗱，呢個我有少少唔同意嘅、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即係就算一個人去旅行又好啊，或者一個人去享受一啲嘢都好啦，我唔係話淨係想要嗰個寧靜咯。即係我係想有一個體驗咯，但係如果即係嗰個體驗買到嚟嘅時候，譬如有啲人想同你講嘢，或者一啲陌生嘅人想同你認識一下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一個人嘅體驗。即係譬如你一班人，好少人會即係行埋嚟話你去旅行要唔要一啲介紹啊，或者一啲推介啊咁。我嗰次一個人真係有當地日本人，因為好好客噶嘛，即係都會同你講下喂你揸住見到你揸住地圖咧，都會同你介紹一下，咁你就會同一啲陌生人有一啲嘅。溝通同埋聯繫咯，即我又唔係想與世隔絕嘅感覺嘅。 你哋唔係阿白魚兔講呢一種咯，呢種就要享受孤獨。 係啊，因為而家多咗啲人咧，就發覺即係一個人慣咗嘅生活嘅時候咧，揾到嗰個一個人嘅樂趣啊。所以變咗就呢兩樣嘢啦。第一個譬如 work from home 嘅 box set 咧，就冇辦法啦。呢個你喺屋企要工作啊嘛。第二個露營呢啲嘅叫做營具咧，都咁大賣，就係因為反映咗有啲人佢自己去到一啲偏遠嘅地方，都渴望有一種。孤独啊，或者一个人嘅心情嘅时候，咁所以佢哋就话到啦，有啲嘢咧，佢哋要遵守同埋坚持。咁但系如果你问我自己嘅，我都中意崔杰同嗰个讲法嘅、哦。咁你去到一个地方，喂，老远一个山区，突然间有人同你倾下偈。其实是一件好开心的事嚟嘅、哦， 但系你死都唔讲嘢。 系啦，但系佢哋嘅心态就死都唔好讲嘢，因为呢个系佢哋渴望追求孤独嘅原则嚟嘅。 Okay. 好啦， 仲有啲嘅，佢哋就話到咧，如果一個人 怪啫，希望有啲陌生人同自己講嘢啫，不如吹吉他。 係啊， 真係奇怪。 唔係咁，跟住我咪可以翻嚟開麥講咯，幾好。 即係你為咗滿足自己，我仍然都有人想揾個傾偈啊！你屋企有吸引力， 都唔係淨有吸引力先至會傾偈嘅。其實人好正常嘅，同人哋傾偈。我上到的士，我都同司機傾偈。 車長去邊度啊？誒，黃大仙啫。 係啦，但係有啲專家咧，其實都係同我同崔琦同嘅諗法一樣。如果过度孤僻呢就会容易导向了心理呢偏向了一边的。 我哋啲心理正常啊，中国。 冇错啦，你心理正常啦。咁所以啲专家就话到，如果即係譬如喺山区啦，就要牵涉返我哋头先讲话唔好讲个问题，就係安全嘅问题啦。始终人呢聚埋一齊咧，先至安全嘅。咁你山區，如果呢只外國嘅，可能有啲紅人咁樣出嚟襲擊你，人多啲都好啲嘛。咁你就話，如果要融化一個好孤獨嘅人嘅心態咧，又有啲乜嘢辦法咧？啊，都幾得意嘅。先講，如果呢個人咧已經去咗自己露營或者自己去旅行嘅，你可以咧，人一定要食嘢嘅。佢話原來美食咧。是可以融化一個人的心的、 之前我們在那個崔神廚房拍的時候都講了啦、 啊、 因為美食真的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間的距離的 是 啊, 是啊、還有美食呢你一拿了這件事出來呢你由吃那一刻開始人的心情一改變呢就會想傾偈。 不過呢個小心啲啊、 嗯！ 美食先至可以拉近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嘅。 即係咩書係好食？ 好食啊！如果唔好食咧， 如果劣食咧， 哇！嗱、啊，你去到極端又得、啊。 係。 如果你去到真係超級難食咧、 啊，即係地獄廚神又 OK。 地獄廚神咁樣，你大家會有一個共同目標啊！最慘咧就係即係高不成低不就嗰啲啊，唔想唔落嘅嘢食就最 難搞就好尷尬，食到好尷尬啊，係咪？ 好食 又唔係， 難 食又難又唔係，係 喎。 咁我點樣可以喺山區嗰度判？判断到嗰样系咪美食先去试咧？ 所以系翻翻转头，好似你正话最初讲嗰个啦，有人同你倾偈嘅时候，唔好理佢啦， 唔好理 佢，冇嘢噶啦。 咁嗱，个专家真系讲得啱啊！美食咧可以融化一个人嘅心嘅。咁佢话咧，如果能够喺一啲偏远嘅地方。可以品嚐到一啲美食咧，就係融化一個人最好嘅時候。好啦，咁如果你話係城市嘅，咁有冇辦法可以融化一啲好孤僻嘅人嘅心態咧？佢話都有嘅，可以咧就係用一啲嗰個人已經去咗個寧靜嘅空間啦，可以用一啲嘅飲品，都一樣可以融化一個人嘅心嘅。好啦，佢個 theory 喺邊度咧？佢就話到唔一定要係酒精類嘅飲品嘅，你反而可以用一杯嘅飲品同一個人嘅距離拉近。就是越坐越近， 呢、這个唔得。妈妈细个教我就话唔好饮人肥嘅嘢。 哎呀，落咗药， 所以话啲专家咧，有阵时一句得一句唔得噶， 要自己判断下吓、 啊，自己判断下啦。 如果你真系有人譬如话俾杯嘢你饮、 啊， 你知唔知你用啲咩方？但系你又惊话得失人， 你 先 啦， 叶 师傅 啊， 你有先 啦。咁你咪即系你咪即系觉得我唔信你咯？ 太明显啦， 太明显啦，你饮先啦，咁样你会太明显噶。 攞支银针先。发夹出嚟，笃一笃，睇下有冇变色先。 唔系，即系好简单嘅啫。当你 feel 到有人想俾杯嘢你饮之前，你先俾咗你杯嘢佢饮先。 哦， 即系如果有人想行埋嚟，见佢攞住杯酒想同你饮嘢，你一叫佢，过嚟过嚟过嚟，即刻入佢过嚟先， 系 饮杯。嗱，你有冇我杯？ 系咁佢会唔会再敬翻你一杯咧？ 啊，咁咪倒落佢块面度咯。唔好意思，饮大两杯添。 咁呢个又唔得啦。 呢个又唔得啦。咁就要睇下，如果喺城市入边，大家有啲咩方法咧，可以自己揾下啊，同人与人之间距离拉近。因为呢个时候咧，大家都孤独噶啦，就唔好咧，好似呢啲研究报告咁，就话到人啊，中意越嚟越孤独，应该谂下办法点样揾翻我哋嘅团结嘅心嘅。 好啊，唔该晒小白。咁大家最紧要揾一个安全嘅方法，多人啊。一个人啊，冇乜所谓嘅。 不过提阿静话小白个狗讲嗰啲嘢，唔知喺边本书度睇翻嚟咧，唔好再睇嗰本书啦，教坏人。 全部都觉得唔系好得啊，系咪呀？好啦，睇下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85%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11日系一年嘅第34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0日。1936年12月11日。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希望向寻求第二次离婚的美籍名流华女士辛普森求婚，为了避免政府因为要反对这件婚事而集体辞职触发大选，最终选择退位同辛普森继续关系，王位由他弟弟乔治六世继位。爱德华八世在位326日， 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君主之一，退位后受封为温莎公将。1937年6月3号和辛普森在法国成婚，二次大战之后在法国度过余生。12月11号出生的朋友为人认真，经常思考，对追求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的动力能够横越阻拦，对身边人富有极大影响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会将性格的特质投射在事业上还是感情的道路上？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不爱江山爱美人，是因为在爱情的世界得到希望，还是因为对江山感到绝望？ 是快线有交通意外的，现在一带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对开同样都是有交通意外，都是一带车多的。狮隧出九龙，瑞丰花园对开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开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咁就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嘅，龙尾去到果栏。咁最后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和斜村一段都係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三五成群兴奋过瘾，赢了啫，不用那么兴奋是吧？ 以下咧系关于松露嘅传说， 边一个系真嘅咧 ？A 可以壮阳 ，B 可以长生不老 ，C 食松露之后佢打胜仗嘅。 知唔知壮阳啊？ 壮阳应该唔系， 我拣 C， 我暗拣系壮阳嘅。 答案系 系咪壮阳？系咪壮阳？ 系壮阳，系壮阳，系壮阳。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市场关注美国国会就这个纾困的方案的谈判进展得到成果，美股三大指数窄幅上落，道指要跌的跌69点，标普500指数跌4点，纳斯达克指数低开91点之后快速回升，全日收报12405点，升了66点。看到美国方面疫苗应该有机会给民众可以分 批咁去打啦，咁啊睇到个经济咧有复苏嘅迹象啊吓，咁啊华尔街嘅一啲分析员咧都对啊美股啊再观望得好一啲，咁你可能话喂转个角度睇埋港股啊，港股 ADR 都有得升啊，升132点啊，腾讯咧再上望590蚊咁嘅水平，究竟今日啊 Friday 嚟讲系咪真系做到 Happy Friday 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啦。 旅游都是转个弯就到， 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本地旅游站站停， 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的晨光旅游站站停，咁在电话侧边邀请到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委员 Christina 喺度。早晨 ，Christina。 早晨啊，小白。 系今日朝头早咧，就用一个非一般的交通工具带我哋呢度去嗰度去，系坐船系嘛 ，Christina？ 系啊，你知道我好中意系去行山啦，去探索香港嘅郊野啦。咁、今次咧想同大家去介绍咧，就系坐船去到荔枝窝，同埋咧喺附近周边可以。行山去到一个叫做所罗盘村嘅。 哦，咁嗱，如果呢个船咧，我就知道喺马料水嗰度就会开出啦。咁啊 ，Christina 亦都提到就系、是，既然嗰个总站去到荔枝窝嘅，咁途经咧，我记得好似都有几多值得影相嘅地方，好似系譬如印洲塘一带，咁仲有啲咩我哋都可以同阿船家夹一夹啊，可以驶近少少俾我哋咧，真系暂暂停啦。 其实咧呢度咧就系、是香港地质公园嘅东北园区嚟嘅。咁、其实咧船家去到啊黄竹。角嘴啊，佢就会转弯入到去印洲塘海岸公园嘅。咁喺嗰个位置咧，其实有一个好著名嘅景点，咁叫做鬼手。 系 系啦，咁啊，船家通常咧去到嗰度咧都会都唔使同佢夹，佢真系自己识得自动自觉就系慢船落嚟咧，俾大家可以影下相嘅吓。虽然系远观，不过咧我哋都话啊可以咧都睇到啊边度系鬼手嗰度，真系好似噶嗰嚿石。 系啊，一只手咁样，好似。有个拳头咁样，我鬼手如果要影相咧，我就会选择行山嘅方式路。不过咧都行得几辛苦噶，差唔多要成7个钟噶。好啦，嗱咁如果真系影完鬼手之后咧，咁我哋仲有啲咩地方我哋都值得影相嘅咧？ 咁跟住咧，其实咧就会经过就系印洲塘海岸公园啦。咁佢有一个位置咧叫红石门。咁其实咧都几得意噶，因为咧净系嗰个位置咧啲石头咧先系红色。咁离远喺船上边望啦，你都可以望到红石门以前呢条村啦，咁同埋咧黄湾洲，咁喺印洲塘海岸公园咧，其实系一个好平静嘅海湾嚟噶。咁你遇上天气好嘅时候坐船咧，影相就系一流啦。 哇，咁啊正啦，咁我哋已经暂暂停啊，停咗两个地方就已经影咗相啦。咁我哋去到呢一个总站荔枝窝嘅时候咧，头先 Christina 话我哋去呢个所罗盘嘅地方系嘛？ 咁荔枝窝咧，其实同隔篱嗰条村咧所罗盘咧，其实都系东北一边的叫做庆春约七村啦，咁都系一啲客家村嚟嘅。咁、其实咧佢哋嗰个嘅周边嘅环境咧好美丽噶。咁佢哋都系郊野公园嘅范围啦。不过啲村咧就系、叫做郊野公园，不包括土地。咁慢慢咧，其实呢啲村咧都荒废咗啦，因为啲村民咧都冇再耕种，同埋咧搬出去市区嗰度住。咁但系最近咧就有翻啲村民同埋一啲有心。人士咧就翻去復團，咁啊，如果你去荔枝窩嘅話咧，咁你可以見到佢哋活化咗條村之後咧，有好多唔同特色嘅嘢啦，譬如嚇佢哋有農耕嘅活動啦，有種嘢種出嚟嘅農產品啦，咁亦都有客家文化導賞團啦，咁啊同你去認識一下一條村啦，咁所以咧喺嗰度咧，你絕對唔需要擔心啊，就係、咧你嗰度有嘢食有嘢飲，咁啊可以補給，咁同埋咧行過去。隔離村即其實大概限30分鐘到一個鐘頭啦，睇下你腳程啦。咁啊去到隔離嗰個所羅盤村咧，其實咧就已經冇人住噶啦。不過咧嗰度有一個好得意嘅典故嚇、就係話咧，喂嗰度如果帶指南針去咧就唔喐嘅個指南針。 哦，我話埋俾聽眾聽都得噶。所羅盤我去過嘅時候咧，就係、試過攞住嗰個指南針，傳説話有個好細嘅窿，你捐入去嗰、個就係唔知咩中心。磁石位啊，唔喐嘅。咁但系我去到嘅时候咧，佢都系一样指住东南西北嘅、哦。 系啦，唔知点解啊？大家咧喺度传说嘅嗰个位置咧，其实系好恐怖啊！即系指南针去到唔喐噶咁样样。咁但系咧，其实就冇歧视嘅。咁啊，可能同佢嗰个名字有关系啦，所罗盘唔知关唔关 事？系啦，啊，应该关事啊。不过咧，呢啲叫做传说 雪嘅嘢以讹传讹嘅。咁 Christina 都介绍咗可以坐船嘅路线，咁由马料水出发去到荔枝窝，咁有好多咧，譬如客家嘢嘅体会到嘅。咁仲有空心树可以影相，有茶果可以食下咁样，仲可以去埋呢一个传说嘅所罗盘村啊。咁大家咧星期六日如果有时间咧，都可以去嗰度轻轻走一走嘅。今日朝早唔该晒 Christina 嘅介绍。 是昨日片段，以前变得依稀，别再为我附送着太多心机。其实以前无味，别记住当初的势利。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让气力也都花光，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走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是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结识，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许怨恨，其实烦厌了觅寻，觅寻爱与恨是恶运，请不必一再失问，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你就当是我没法胜任，其实烦厌了就来任由爱变恨是恶运，把心分给某君。 九点十五分，听紧有 Pandora 嘅《非理想爱人》，室外气温而家系21度，相对湿度85%。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嚟到咧12月11日啦， 使唔使叫阿老爷食药啦？ 老爷 食药。 我而家咧就想考下老爷嘅记忆，系啦，过去呢一年啊，即系而家我见到好多文章啊，或者一啲报道咧都讲紧回顾啦。咁之前都有提过啦，即系有啲每一年都做回顾嘅字典咧，即系佢都会话，今年发生太多事啦，都唔知点样拣一个有代表性嘅回顾。 嗰个字，个回顾添。 系啊，一个即系一个字去代表嗰一年啊。 我有少少个人嘅睇法嘅，即系只代表我。唔代表 點啊，老爺？點啊， 老爺想講咁樣啊，就係希望咧，今年2020，大家都唔好做任何嘅回顧啊，當冇咗就算啦， 即係 忘 記，係 啦，發咗長夢，忘記咗2020咁樣就算啦，咁樣唔好做回顧。你一回顧啲乜嘢咧？大家都計到或者估到，亦都諗到佢會講啲乜嘢嘅咧？ 係嗱，開心啲咁樣去諗咧，回顧完咧，其實我哋可能都會有啲得著嘅。 係啊， 當然啦，即係苦中作樂啦，我哋叫做咁啊，發現咧喺呢個 G 字頭嘅搜尋器咧，就整理出2020年啊。最多人搜尋嘅如何，即係 how。原來喺過去呢一年裏面咧，大家 你知唔知最多係乜嘢啊 ？How 咩啊 ？Many 咯， 因為最多啊嘛，就 many 啦。 或者最多係 how 咩啊？ 門 啊。 烤炸、烤炸 或者烤鸡啊， 咁到底系烤咩咧？咁过去一年啊，疫情底下咁艰难啦， 姑娘到你食药啊，姑娘 俾你感染到，姑娘都系啦。佢就话啦，整理出大家想知道如何乜嘢啊？ 第一就有呢、這個美容篇啦。咁、啊、大家原來真係譬如疫情底下咧，有啲美容院去唔到啦，又唔出去剪頭髮啦，係啦。咁大家咧就上網搜尋咯、如何在家剪男性頭髮？呢、這個其中一個啦。 嗱、啊，點解女性唔使啊？ 因為女性真係都有 可以唔使剪啊，長頭髮啊嘛， 係可以長頭髮。 男性你短頭髮，你生長少少，你就要覺得要剪。 係啦，嗱，雖然咧如何剪女性頭髮都有嘅、但我諗個次數冇咁多、即係好似你咁講，長頭髮咪留多陣先咯。 你都問過你啦，你把頭髮你真係半年剪，其實唔係好覺。 係啊，我都係半年先剪一次咁啊，第二啦就係如何剪天生卷髮。哇，呢、這個真係要有啲技巧喎、你真係唔可以就咁手起。剪落就剪咯，要上网睇下。 电铲啊，吓铲晒佢， 系 咁咪算咯。 你估小猪啊？嗱，仲有咧就如何在家染发。嗱、我谂呢个其实可能好多人都有经验嘅，但系对于平时真系好少自己落手整嘅，都要上网睇下。 啊，我有朋友好中意喺屋企染发嘅，好奇怪。 好奇怪咩？ 好奇怪， 平十倍喎、 啊。但系唔使成日染啊嘛，染嚟做咩？点解要染发咧？ 哦，即系你讲紧而家你一束嘅。白髮就是呢個自然美， 自然美啊， 自然美 係啊， 你 carry 到啫， 多謝你嘅欣賞啊。 跟住咧，如何為劉海造型，即係嗰啲陰啊，女仔就更加啦，即係嗰啲長咗，到底自己剪好啊，定係可以撥埋一邊咧？ 嗱，呢個又係非常尷尬。 係 嗱，啱啱喺眼睛上邊當然冇問題啦。 係啊， 你啱啱篤到眼睛咧就最尷尬。 嚇， 剪又唔係， 係 唔剪又唔係， 係，所以其實我好少留有陰喺前面。 不如就長啲，不如過咗佢就 係過咗，過咗就算啦。真係係好似2020年咁過咗算啦咁樣。嗱，除咗美容之外咧，大家真係喺屋企工作多咗，在家工作咁亦都有好乖喎。大家上網喺度搜尋如何在家專心工作，又上網問下人喎，到底點樣可以專心啲啊？如何在家工作保持效率？呢啲又係都有人搜尋嘅。如何管理在家工作的員工？嗱，呢個老細咧都會上網揾下有冇資料，係啦，點樣去到令到佢哋真係咧咁樣？ 呢個真係廢話嚟嘅，我講真啦。 邊個老細？ 唔係啊，打工關於 work from home 又好，喺 office 又好咧，好多員工就話：喂，我喺辦公室真係做唔到嘢，喺翻屋企做得快啲。好啦，而家個個都可以翻屋企做嘅時候。屋企真係做唔到嘢，好多人有，我好想翻辦公室做。 係， 即係講嚟講去咧，其實就係、 是、隔離飯香。 唔係跟個人啊，你係做到嘢，喺邊度都做到嘢。你係做唔到嘢，你喺邊度都做唔到嘢，唔好揾咁多藉口俾自己。 係嗱，咁啊，除咗工作之外咧，娛樂嘅範疇啦，留咗喺屋企多咗咧，悶悶地咁樣。咁上網搜尋啲咩咧？咁啊，將生活、社交同埋娛樂活動咧搬到上網上進行。咁啊，大家咧就搜尋虛擬旅行。即系点样可以喺网上面都去到一个 trip 咧？咁样又有人搜寻啦，虚拟博物馆展览、去唔到博物馆，好想睇展品啊！又上网睇啦，虚拟 NBA 球迷，甚至虚拟婚礼同埋虚拟产前派对啊！呢啲都足不出户都自如一番啊！ 俾我讲两次先，虚拟， 虚拟系啦。虚拟， 我成日读咗虚拟啊嘛， 虚 拟， 虚拟系啦， 所以咧， 拟定个拟嘛， 我决定以后咁讲啊， 系 虚拟， 虚虚妄拟，系啦，嗱呢一啲全部虚拟啱啦，冇错，系啦，就大家咧都会上网喺度揾嘅，咁啊希望可以喺网上面即系学到一啲 新嘅嘢啦， 咁都系即系2020年里面唔开心之中都得到一啲嘅得着嘅。 3D 打印又可以叫做立体列印，即层制造，是指在电脑控制下将原料一层一层地搭起来，而当中使用的原料不单止是塑胶，连金属都可以的。有荷兰公司更加开始出售 3D 打印的生产线，在不同的领域都有一定的帮助，包括航空、航天、建筑、汽车、国防、牙科都有。连人类的身体部位和骨骼都可以透过 3D 打印来定制。更加有科学家研究将来探索火星会使用 3D 打印去起屋，令到居住火星的梦想指日可待。大家听多一件事旁下身吧。 神光 Omicron 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蔡太啦。早晨，蔡太。 早晨，你好啊 ，Bobby。 哇，你好开心、啊，应该会系甜蜜嘅十二月，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咧，对于你嚟讲好重要嘅人生日啦。 系啊，系啊。我先生。 佢系几时生日啊？ 12月11日。 咦，咁咪即系今日？ 系啊。 所以就趁住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就想同佢讲生日快乐咧。 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 咁你有啲咩想同佢讲啊？ 冇啊，而家咁嘅疫情期间，最主要都系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咁过日子啦，都冇办法噶啦。 系啊，其实而家疫情期间咧，可能令到人更加识得珍惜自己拥有嘅嘢，嗬，即系几平淡嘅日子，其实如果有一啲重要人喺身边咧，已经系好幸福噶啦。 都系嘅， 我知道你拣咗首歌想送俾佢添。 系啊，都送俾所有香港人啦，因为我哋好多人都抗疫疲劳噶啦，最紧要再继续加油。 系啊，同埋真系要好似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相信明天会更好啊！多谢晒你蔡太， 多谢你 Bobby， 多谢晒，拜拜。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更好啊！咁啊，如果听众你都有说话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你嘅亲友讲啦，想送一首歌俾佢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同我哋预约下到底边个日子，你想将呢个信息带俾佢，咁我哋就将呢一个信息同埋呢一首歌喺晨光 Morning Call 嘅环节送俾佢，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晨光追踪31。 Cousin 你好啊！ 喂，早晨啊，梁荣忠，早晨啊 ，Kitty， 早晨 ，Cousin， 有乜嘢好介绍啊？ 话今晚8点咧要睇呢个讲实力噶，咁咧里边咧就会讲一个咧就系、是、阿 Kitty 都可以整嘅，就系即系太简单对 Kitty 嚟讲。龙虾芝士通粉啊， 讲实力系咪？ 系啦，咁嗱，首先系教主啦，阿黄大军咧就会教大家啦，系嘛，即系去外国留学嗰啲学生咧，好多时咧都会整一啲又平又容易整嘅， 系。 就是这个芝士通心粉啦。 是啊 ,Mac and Cheese 最 正 真 的。 真的。中意整住食。 到你有返啲钱嘅时候就喺加隻龙虾内探下啦咁样。咁另外一样嘢都几伤感㗎。咁喺呢个中文大学呢新亚书院呢有一个朋友要毕业啦。60几岁㗎。点解毕业呢就係邓兆华。咁佢呢就喺20几年前就接手经营呢、这个新亚书院嘅学生饭堂啦。咁、呢就佢又敵得過沙士，但係敵唔過新冠肺炎，因為你知新冠肺炎咧就係、是、又停學又剩咁樣，係咪？跟住然之後咧，大家就唔可以學校飲食，喂，咁你唔可以喺度飲食啊咁樣，跟住又話要翻屋企咁樣，跟住食嘢咧就又限聚咁，你搞一大輪之後咧。真的頂不住，而家終於要結業啊！陰公，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佢終於畢業啦嚇，大家可以睇翻啦。咁另外咧就會介紹咧呢一個咧流動小販啊，嘅牌照嘅雪糕車。 叮叮叮有音樂，係啊， 係啊。喂，呢輪咧真係唔知係咪因為疫情影響啊？近呢幾個月咧啊，啲雪糕車咧居然係入到啲村裏邊喎。 入唔入到你嗰度啊？ 入到你就係好老遠就聽到鈴鈴鈴鈴，因為點解咧？我諗佢而家喺街嗰度咧，譬如一話夜晚黑6点就冇堂食，咁你梗係少人噶啦嘛。 哦，跟住轉去啲住宅區咯，咁咪 係啊，咁你轉去啲村嗰度。 住宅區咧多人搶生意啊，因為下邊有啲便利店啊嘛。咁、 哦、 但係你哇住喺嗰啲咁嘅屋村屋咧，佢、 嗯、 可能即係距離市區老遠噶嘛，兩三里路咁樣。咁佢就走落嚟咯，咁一叮叮叮咁樣。我而家啲僆仔咧，終於可以體會到佢阿爸阿媽 細個嘅時候。 我諗呢個咧，直情係佢阿爸阿媽啦。嚟阿妻，你知唔知啊？一聽到啲雪糕車聲咧。臭有雪糕食㗎啦，咁樣係咩？咁咪即刻落去咧，整兩球上嚟咯。係、 嗯、 啦，咁今晚咧就另外睇下呢一個日常八點半啊。日常八點半裏面咧，阿琪琪今日咧請嚟一位朋友喎、哦，係啊，就係唔係方東升啊？係小心讀，係東方升、 哦。 哦，嗰個東方升啊， 係啦，同佢一齊咧就係、是、參與一啲咧專業馬戲團嘅訓練。 嗯， 係啦，然之後咧就表演阿 Kitty 都叻嗰啲咧，空中絲帶操啊，係啦、 哦，你都有玩過喎、 啊， 係 啊，但係佢哋兩個應該鞋趣好多嘅， 係冇咗空中鞋趣絲帶操啊，咁、 嗯、 樣。咁另外咧就係講下啦，講乜講物咧就講下秋天原來一個咩季節咧咁樣，就是、一個食蟹嘅季節啊。 嗯， 係啦，咁大閘蟹啦，我都聽好多人講啦嚇。咁但係對於蟹咧，我冇乜研究，因為自細咧就俾家長教，你唔食蟹㗎，你唔食得蟹嘅。 哦，因為你會痕你 啊，我都 敏感啊。 其實佢一路話俾我聽係咁，我就唔食㗎咋。 嚇，你咁聽話嘅？ 嗰啲自然療法醫生咧，佢哋話你可以食下蟹㗎喎咁樣。 咁你而家食唔食啊？ 我。可能已經冇咗個喜好啦，係、 哦、 啦，又覺得有啲揾笨啊嘛，起曬槓咁樣得嗰啲啄肉，跟住就幾百蚊， 係、嗯、啦。但係今晚講乜講乜就會係 啦， 就 會講下啲蟹，即係除咗大閘蟹之外咧，仲有好多蟹咧喺呢個秋天咧都係佢哋要死嘅季節嚟嘅，係、 嗯、 啊。咁另外咧就係、是、講下零距離科學啦，咁太空奇觀咧，今集就會講下黑洞噶啦。咁、 嗯、 究竟黑洞啊？同人體嘅形成有咩關係呢？ 咁都有 哦，因為成日都話你有個黑洞喺度，食咁多嘢都唔飽嘅咁啊。 誒，關唔關事咧嚇？咁啊好啦，跟住去到咧午夜廣場裏邊咧，就會真係會好科學咧，就講下喪屍啊。 嗱、 嗯，喪屍對於我嚟講咧都係。多餘啦，邊有啲咁嘅嘢咧？但原來大自然裏面都好多喪屍喎、 嗯， 例如啲真菌咧感染咗螞蟻之後咧，佢哋就算成咗一個喪屍蟻， 喪蟻啊， 係啦。咁另外咧啲蟬啊，即係唔係嗰啲街邊嗰啲阿蟬啊，係啦，咁就會成為喪屍蟬噶啦， 喪蟬啊。 咁啊，今年咧就冇咗呢個公展會，就少咗喪屍蟬睇噶啦。好啦，講到呢度啦， 好，唔該曬， 唔該吉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湾丽晶花园第六座出现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四个不同楼层的 D 单位。当局向所有 D 单位没有病征的住户发出检疫令，安排他们入住检疫中心。如果住户出現病徵，會送往醫院治療。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政府已經引用強制檢測規例，要求曾經在指定時間身處第四座 E 單位、第十八座 D 單位和第六座的人士，下個星期一或者之前接受檢測。當局已經安排檢測承辦商在麗晶花園羽毛球場設立流動採樣站，服務時間是每日上午10點至到晚上8點，暫定開放至到下個星期一。香港廁所協會副主席洪志權表示，香港有 95% 的大廈污水渠都是採取類似麗晶花園第六座的單管式設計，即是將廁所、浴缸等排水管接駁到同一條糞渠。洪志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麗晶花園其中一個安全隱患是在於廁所地台去水位，他說不少人沒有留意地台去水位有一個 U 型隔氣，要經常注水以免乾涸，否則住戶在室內開抽氣扇容易令到臭氣從去水位進入屋內。洪志權又提醒，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朝住前行，总有希望。 沿路每里碰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院线专访蔡杰，这个嘉宾比主持更急问问题啊！ 你有冇睇啊？系咪好乞人憎啊？ 因为喺叶念心导演最新嘅爱情作品入边，黄婉之系天使，而佢系魔鬼。 我嘅角色叫琪琪啦 ，typical 啲嘅女强人，会比较为自己着想。咁琪琪嘅出现改变咗阿索嘅人生，咁但系咧自己做嘅时候都怯噶，担心出到嚟观众会觉得讨厌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我的青春时代。青春偶像片是每一个年代都有的电影种类，以前我细个的时候看开心鬼系列，为你钟情，青青珊瑚岛，初吻，不理它是港产电影还是外国片，一定会走入戏院看。青春偶像片嘛，梗是比当我还是后生的时候同啲后生仔一起看的。近这10年好奇怪，又有啲青春片，我的少女时代，致我们即将逝去的青春，等一个人咖啡，那些年我们啧，唔好意思，唔记得个全名，淨係记得那些年。呢啲片係俾乜嘢人睇呢？青春片梗係俾后生仔睇㗎啦。如果你睇过呢啲戏，你就知道呢啲戏唔係俾年轻人睇，係俾一啲已经唔再年轻嘅人睇。这一集戏里面剧情一定包括校园生活，上堂你整蛊下我，我整蛊下你，女喜欢个男，这个男喜欢另一个女，另一个女又喜欢另一个男，上堂被先生罚，无忧无虑在沙滩道走来走去，然后进入社会被残忍的现实洗礼，全部都是我们以前的生活。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怎会有同感呢？甚至认同以前的年轻人过的生活。所以呢啲戏其实系俾而家已经唔再青春，但系又想重拾青春嘅人睇。点解唔再青春嘅人咁想重拾青春呢？就系因为可以喺呢啲画面上边重拾翻自己嘅青春。 就好似一啲年纪大嘅男人鍾意搵一啲年纪小嘅女人，某种程度上係想喺佢哋身上搵返自己失去咗嘅青春。点解又要搵返自己嘅青春呢？因为以前嘅时光永远是最好的。你都听好多人讲过，读书嘅时候永远系最开心㗎啦。无忧无虑，天跌落嚟当被冚，梗系最开心啦。年纪大咗，多嘢忧虑，屋企老婆成日催你俾家用，老公又成日唔返嚟食饭，仔女唔听话，家嘈屋闭，又上唔到车。家庭、工作，甚至身处紧嘅环境，全部都令你唔高兴。而家嘅生活点会开心呢？可以过返以前嘅生活梗係好啦。咁多嘢烦，唯有买张飞入戏院睇返套拍俾唔再青春嘅人睇嘅青春片，重拾返自己嘅青春，短暂地开心下先都好啊。所以呢啲戏近年长拍长有，仲有好多人睇添。所以当你喺你的少女时代仍然沉醉饮緊一杯等一个人咖啡，喺你们即将逝去的青春之前，諗清楚自己想点呢？好过大个之后同一班朋友坐喺度细数那些年，然后大家嗨一声。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 正所谓那些年错过的大雨，是不是把钟哥将我们带回那些年的时代入面。 是老爷的初恋啊。 你原先老爷的初恋。 是老爷啊。 老爷的初恋啊。他原先哇留一留口喎、啊，你拍档啊？我 讲唔到啦，系嘛？讲唔到。 唔系，我原先想话，喂，钟哥呢排都系中意啲学生妹， 系 头先讲嗰啲全部都系校服系列咁样啊。咁但系开始放圣诞假啊，啲学生都系嘛。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今朝早咧嘅飲飲食食大字典咧、其實又係一個 special 嚟嘅，本身星期五嘅 special。 點樣 special 法？ 再 special 咧就係今日其實有一個 特別，已經好特別啦。 係特別之中嘅特別就係咩咧？就係其實鐘哥又攞咗個千古嘅難題出嚟，係 乜嘢？ 就等大家討論一下嘅。咁佢亦都即係搜羅咗唔同嘅意見啦。一間大家就可以聽到呢個聲帶噶啦。 但其實係關於蛋撻嘅，撻呢個字咧，亦都可以係呢個催神嘅大字典入邊嘅喎。 系 因为都是英文字嚟啦。 T A R T tart 系啦， 咁多次 T A R T tart 系咁啊，直译嘅啫都系啦。咁呢个 tart 咧啊，蛋挞就有呢个酥皮啦，有呢个牛油皮啦。 仲有咩皮啊？ 呢个千古嘅难题咧，就系到底你觉得牛油皮好食啲啊，定系酥皮好食？ 你咧？ 我毫无怨念，我中意食牛油皮咯。 我都系，即系曲奇皮啦。 系啊，讲完咯， 即系曲奇皮啦。 好，我哋要维护下我哋嘅答案先嘅。 点 解咧？ 点解？ 因为我觉得已经食紧两样嘢咯，即系食紧曲奇饼同埋食紧蛋咁样。 即系你觉得抵啲系嘛？ 我觉得 好夾啊！我唔知咧，嗱酥皮咧，我由細到大我都唔係咁好，就係因為我覺得好油， 啊、 即係攞上手嘅時候好油，同埋食到周地都係。但係咧，九龍城嗰一間，即係自從我同阿 O 之前發掘過，覺得喂幾出色喎、 啊， 嗰間酥皮蛋 有個皇后嗰個嘛。 係啦，我就覺得改觀咗。 我都係改觀咗，我真係由細到大我都好憎食酥皮蛋嘅，因為咧我覺得咧食完之後個人好流啊。好流，即系成个人好似咧食咗十啖猪油咁 咧，即系 你 面成个酥皮蛋挞咁啊！ 系啊，成个酥皮蛋挞咁啊！好立体喎， 好形象化。 我 而家见到你个样子，我就即刻谂起嗰个酥皮啦。 同埋、啊啊、我都系由细到大喺九龙城活跃开啊嘛，读书都喺九龙城读咁啊。细个嘅时候已经见过一次张云发发哥咧喺嗰间曲奇皮蛋挞门口咧买过几次啊！ 好豪华嗰间。 是啊，比较豪华啫， 比较豪华嗰 间，比较唔系好嘅，比较啫， 比较豪华嗰间。OK， 但系发哥次都 double parking， 冇办法啦，九龙城泊车呢个问题咁耐都未改善，系咪先？我哋唔好讲呢啲嘢。 我俾人话讲啲真实说话俾人话。好啦，不如我哋听下其他嘅观众朋友有啲咩答案啦。 到底投边个咧？ 吹神厨房番外篇之众过擎天大饭堂。 关于酥皮蛋挞还是牛油皮蛋挞好食啲，众说纷纭。你话你啱，佢话佢对，你又喜欢食边种？ 我是安哥同学会的 Jackie 陈图安，我喜欢牛油皮的蛋挞，因为那个味道非常之浓郁，吃下去的时候有一个很快乐的感觉，所以我是会选牛油皮的蛋挞。 我是改潮活动的 Jerry， 我是一个蛋挞的忠实 fans 来的，咁所以基本上牛油皮同酥皮我一样咁鍾意。夹硬要我揀嘅，如果呢周街就咁买咗即刻食嘅话，我会揀牛油皮。因为点解呢？酥皮食到成身都系就比较咬嚼。但如果我买咗返屋企，可以喺张台有隻碟好轻描淡写咁食呢，我就一定系会揀酥皮嘅。当然啦，如果喺我嚟讲最理想嘅呢，就系可以发明到一隻蛋挞，一边系牛油皮，一边系酥皮，咁就最理想最改朝换代啦。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酥皮蛋挞定是牛油曲奇饼皮蛋挞呢？嗱，你唔好睇我个人比较随和，但其实食嘢咧我都有啲要求噶，所以我会拣酥皮蛋挞，因为够传统啊，同埋咧我好中意嗰种一层一层嘅酥皮，好 flaky。其实咧酥皮咧都好考功夫做噶。佢咧又要酥啦，但系又唔可以太过油、哦，再加埋咧甜味啱啱好嘅蛋浆，焗起嚟咧趁热食，真系绝配啊！而且个一层一层嘅酥皮咧入口融化，所以我会拣酥皮蛋挞，佢够传统，而且又有层次感。 欧瑞强。 食蛋挞梗系中意啦，自细到大都食蛋挞噶啦。我细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带我去啲冰室嗰度咧，我一定会食蛋挞嘅。再大个少少咧，吓翻学啦，尤其是冬天添啦，行过呢啲饼铺啊、冰室啊，佢哋都有新鲜出炉嘅蛋挞噶嘛。咁啊，食落咧香滑不第二啦，仲系热辣辣嘅。咁嗰啲咧新鲜出炉嘅蛋挞咧就至好食。咁啊，讲起咧就蛋挞就分两种啦。以我所知，一种咧就系酥皮啦，咁诶一种咧就好多人叫牛油皮。咁其实咧，我就觉得咧，即系酥皮都系由牛油做噶嘛。咁啊，行家咧就系叫做饼皮，即系硬啲嗰啲咧吓，冇酥嘅。咁亦都有人叫咧就系曲奇皮啦。咁啊，曲奇皮啊比较接近啲。咁啊，两种我系梗系中意食酥皮，因为酥皮咧多咗份松脆嘅皮啊嘛，夹落嗰啲热辣辣滑捋捋嘅蛋挞嗰度咧，再呷一啖港式奶茶，咁就 perfect 啦，冇得顶啦，喂一齐食咯，最紧要咧送港式奶茶。 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冇话边个啱，冇话边个对， 最紧要系同边个死。 滑啦滑啦，乱乱持住一高金花，无油蛋挞都冇咁滑。佢嘅为人面猪，我上石一啖，哇，味香滑，甜似新嘅鲜蛋挞。 我的享乐时代， 真系肚饿啊！听完之后， 系啊， 我个胃有啲反应， 即刻想买个蛋挞食食。 系啊，喂，其实早两日我已经做咗节目咧，想买蛋挞，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叫送嚟大家一齐食。点不知十一点先开，系啊，即系蛋挞做早餐 正， 正咩啊？ 藉口。 咩藉口啊？唔系啊， 藉口！ 我十点先离开到呢个直播室，系咪先？下次咧，下次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搵到啲蛋挞，等大家可以 早啲可以食啊， 系做早餐啦、啊。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就系我上个礼拜嘅一个活动嚟嘅，咁就系咧我诚邀钟哥去嘅行山啊。咁咧我就 我咪讲咗咯。我喺山脚餐厅等你。 山脚等你，唔系，但系多数咧行山咧，你喺嗰个山脚开始咧，就喺另外一边落翻嚟噶嘛。 咁、哦、我另外嗰边嘅山脚嘅餐厅等你咯。 咁我就会行快啲，因为知道钟哥等紧我嘛。嗱，今次呢条咧，其实就系、是都几多朋友仔行过噶啦、我相信叫做源泉古道啊。咁咧就系、是、昔日往来呢个元朗同埋荃湾嘅一条通道嚟嘅。话说咧，以前嘅十八乡居民咧，都系靠呢一条嘅古道去到运送啲农作物去到荃湾嘅市集嘅， 咁啊担住啲菜就咁样行过去啦。 以前系啦，但系而家就变咗一条即系行山径啦。咁其实我都几推介，点解咧？因为佢可以由港安医院嗰度，即系荃湾嗰边啦。我嗰日咧就系由嗰度开始行嘅。咁如果你成条行晒源泉古道咧，当然就会去到元朗大塘村嗰边落翻嚟啦。咁但系因为嗰日咧，我就只系轻松行啫，咁就行到上去一个叫做石龙拱嘅位，咁就中间一个咧比较高嘅位置，就去到差唔多山顶咁样一个顶啦，就平原咁样嘅，咁就已经可以饱览到咧呢个青马大桥啊，一个好靓嘅景色啦。咁我就行到上去嗰度就唞一唞咧，咁跟住就沿路就行翻落去，就去翻荃湾走，咁啊方便啲啦。我又 用咗几多时间啊？ 我咁样好快啫，我真系个零两个钟，即系好慢咁样行啦，个零两个钟头，同埋上咗山顶度坐咗一阵咧，就已经完成咗啦。咁但系如果你成条行晒咧，都可能要五六个钟头嘅，即系因为你由荃湾行到元朗咁样，咁都睇下你自己嗰个能力啦。咁但系就唔难行嘅，尤其是我嗰段啦，因为我行到去中段嘅位置啦，其实都唔算中段啦，三分一嘅位置啦，咁啊唞一唞，沿路落翻嚟咧。佢成条路咧铺得好靓啊，好舒服，即系冇话要攀爬啊，冇剩嘅。咁啊，楼梯级亦都唔算话好多，只系前段咧比较斜。咁几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沿路落翻嚟啊嘛。咁好多行山嘅朋友咧，好乖，要讲下。幾乎咧，好多人有八成嘅人咧，一路行都係戴住口罩嘅，即係因為唔係太辛苦嘅時候，接受得到咧，都戴住口罩啦。咁除非你飲水，咁啊啲朋友見到我哋落翻嚟嘅時候，我想問一下幾耐先到個頂啊？咁樣跟住我就同佢講，其實你行咗十分一啫喎，咁樣，因為頭嗰段咧係最辛苦嘅，就比較多啲梯級，同埋真係 斜啊嘛， 真係斜嘅。你上嘅時候，你起碼都有四廿零度啊，嗰條嘅斜路，咁所以你捱過咗頭嗰段咧，之後就好舒服啦。之後就好似我所講咧，條路鋪得好靚嘅，都幾平嘅，而且靚到咧係好似花園嗰啲路咁樣啊，好似有啲白色一格格咁樣咧。几唔错嘅，同埋沿路行咧都有唔少嘅风景。之前我行嗰条咧就系好舒服嘅，无论阴天又好，晒嘅又好，就全条路咧都有树荫，咁你行得舒服啦。咁但系就冇风景睇。咁但系呢一条咧沿路都有唔少风景睇，咁我觉得都唔错。咁上到去嗰个平地嗰度咧，仲要系可以睇到晒成个即系青马大桥啊，连埋个海都好舒服嘅。咁而我想分享嘅咧，除咗呢条路径，即系话都轻松行，大家 可以试下啦，即系你行晒全条就都攰嘅。咁你好似我咁行一半，翻翻落去咧，就都轻松行下，都几多老友记，我见到都会行嘅。咁、但系我一个我都系啦，我都系你嘅老友记。嗱，咁我见到一个咧，反而想同钟哥分享嘅咧、就系有一家三口行。行行下咧，就嚟到嗰个所谓嘅顶咧，哇！个爸爸咧发晒恶，咁我就觉得都几唔想见到。我觉得目测爸爸就处于40岁咁样咯。 小朋友咧？ 小朋友都细噶，我谂系10岁8岁嗰啲啦。咁啊，跟住佢去行山，其实都好多小朋友而家跟屋企人一齐去行山噶嘛。咁啊，行到就嚟上个顶咧，咁应该就系阿仔唔肯再行啦，或者好攰啦咁样。哇！爸爸发晒脾气，直头拱佢。 拱个细佬， 系啊，咁阿妈都喺度。 拱佢上山定拱佢落山啊？ 我都唔知佢想拱去边，总之就觉得危险。其实都真系好危险嘅、完全唔建议咁样做啦。咁阿妈咧就都粒声唔出噶啦，喺隔篱，你唔好拱佢啦，系啊。咁啊，系咁喝佢，即系叫行啊行啊咁样。咁、我就觉得，都几唔开心嘅，即系可想而知，可能平时唔知阿小朋友会唔会即系喺呢一个咁严厉嘅环境底下成长，因为嗰度真系危险噶，大佬山路嚟噶，你冇理由。拱佢噶嘛，佢唔行。咁然之后上到山顶咧，系另一个极端嘅家庭。咁我就会发觉啊，其实家庭嘅教育真系好重要。上到去个山啦，咁啊另外一个家庭咯，咁啊见到小朋友咧就话啊呢个石唔知点样，好似好尖，行唔行到定坐唔坐到？爸爸咧，即系另外一个家庭嘅爸爸。你得噶，你试一试啊，你做得到噶咁啊！哇，即系听到我自己都毛管动，即系好似屋企人会咁 支持鼓励你咁样。 佢直头系用你做得到噶、你试下咁样。咁阿仔啊，最后就真系试啦，试完之后咧就做到咁样。然后见到嗰个家庭嘅融洽嘅气氛咧，系阿仔不停同爸爸讲啊，我见到呢条系叫做蝗虫啊，咁爸爸仲笑，你知道咩蝗虫咩咁样？佢话诶，我上网睇片学噶，咁样你就会见到原来家庭嗰个关系咧，系会令到即系成件事好唔同，即系面对同一个情况。 咁你冇即刻走翻落去转头揾翻嗰个爸爸，叫佢将个细路交俾呢家人养咧？ 我唔见咗、其实我好担心啊！即系我想去乘完凉，见到呢一个第二个家庭嘅时候，我都有谂，唔知头先嗰个小朋友点样咧咁样。咁但系转下眼已经唔见咗佢哋啦，希望冇事啦。 你唔好咁样讲啊！你呢头讲完话阿爸系咁样拱佢，跟住话唔见咗个细路，好唔知点算噶。冇 事嘅，但系其实行山呢啲即系一家享乐嘅时候，希望大家都即系尽量享受呢个家庭温暖啦。 天朗气清，还是出现唔同情景，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无论你在哪，记得避免去人多的地方。